下降，早上气温在15度以下。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0%。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一两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可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4300米。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173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2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18，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282， 人民币 6.536，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211， 澳元对美元 0.741，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5，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70.19 美元，卖出 1871.2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1-22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100元或者768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嘅网页了解详情。 早晨咧，6:08嘅时间啦吓，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咁而家扭开心机，而家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啦，咁啊扭啱频道噶啦，咁啊朝头早咧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嘅。出面19度的气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3至4，低至中级度的水平。天文台都预告了，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就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2度。不过下周初听到了，显著下降。早上的时间气温就会在大概15度或者就以下的，大家要留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虽然之前也有传过，未来会 回暖，不過有陣時天氣不似預期啊，係咪？風雲變色啊嘛，咁啊氣候咧不斷咁樣去到改變啦。下個星期咧啊，又會咧就再涼翻啲啦。咁但係咧，其實今日咧都係12月9號啦，係咪？咁啊朝早嘅時間，如果你都係著覺得喂熱熱地啊，暖暖地啊，其實咧呢個先至係唔正常。咁12月咧都應該係香港嘅地理位置嚟講咧，冻咧都系好合理嘅，咁所以我哋咧记住啦，啊，即系着多件衫，咁啊最好啦。咁啊，如果附近咧有朋友需要帮忙嘅，或者知道边度咧有呢啲长者嘅，啊，多啲咧就喺呢啲时候咧关心下佢哋。咁啊，大家咧就虽然冻，但系仍然会感觉得到相当温暖啦，吓。早上嘅时候，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泉喺朝早时段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容易去到一个樽颈位，所谓樽颈位即系譬如你读书去到某一个位置，你发觉啊，好似停滞不前，去唔到下一个步骤，唔可以更上一层楼。好似你喺公司做一啲嘅 project， 或者而家都好难讲，譬如业绩咁样，可能去到某一个位置，你发觉诶，都系停咗喺度。想有一个咧就系好特别嘅感应，令到你会觉得啊，揾到一个新嘅出路。好多思想家佢哋都会话到，其实你当去到一个叫做樽颈位、人生交叉点嘅时候咧，你越系想处理嗰件事咧，你越将佢放低，将佢放低咗，你可以喺好多方面咧揾到一啲新嘅灵感。呢啲新嘅灵感可能会喺食饭啊、冲凉嘅时候，甚至乎同朋友倾下偈、睇下书，又或者喺天空嗰度啊，一路放空。都可以攞到很多不同的灵感，令到你呢来到一个大跃进。所谓大跃进，当我们即叫做有一句说话茅塞顿开，哇，一下子叮当叮一声，就会令到你呢有一个感觉，咦，这件事原来不是想象之中那么难的，这件事原来都可以很快脆呢就解决得到的了。如果是每一个人去到这樽颈位都懂得呢，就是先放低，然后轻松一下自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入面多啲揾唔同嘅灵感。其实越放松，个人越容易揾到唔同嘅 tips。我成日觉得咧，上天都好公平嘅。佢呢刻虽然俾一啲嘅挑战同埋难关你，但系佢总会喺呢个生活日常入面俾好多嘅 hints， 俾好多 tips 你。问题你会唔会肯放低你嘅紧张心情，放低你嘅身段，望一望，睇一睇，感受一下？然后等待这个的叮一声为你解开这些难团。所以有时做人千万不要那么紧张，记住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难关，不需要气馁，办法原来已经在你身边了。早上的时间6:12。 因你打开，难道这刻内完全不得了，内心太紧张，这次爱怕打开锁后逢面得我最爱，要困要困 嘅时间，而家六点十四分啦吓。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嘅早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一首歌曲啊，嚟自郑秀文嘅《叮当》啊。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所有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今朝早我林慧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印度嘅老师啦。做老师有啲乜嘢咁巴闭呢？除咗因为佢有教无类，亦都系因为佢嘅一啲精神同埋坚持，成就咗佢攞得一个全球性嘅教师奖项，就系2020年嘅全球教师奖啦。讲紧嘅呢位得奖者咧，就系嚟自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嘅乡村小学任教嘅一位老师，佢个名咧就叫做迪斯莱尔。佢一直咧都致力提倡女子教育，亦都创新咗教材嘅媒介。这个全球教师奖咧系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埋雅尔基基金会所合办嘅，旨在咧表彰喺教育界有非凡贡献嘅杰出教师。咁到底今次嘅呢一位得奖者迪斯莱尔做咗啲乜嘢呢？原来咧，佢为咗普及教育，学习咗当地人嘅母语，以便翻译啲教材，而且咧仲将课本嵌入咗一个特殊嘅 QR 曲，令到学生咧好方便咧就可以接受到教育啦。你谂下，只要你屋企有一个通讯设备，亦都有一个电脑，可以 scan 到 QR 曲咧。随时随地就可以听到啲有声嘅书本啦，听到故事，睇到作业，又可以睇到教学短片。目前佢所开发呢个技术咧，已经逐渐喺印度咧广泛咁样使用紧噶啦。其实要赢得呢一个教师奖项咧，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因为佢系由140多个国家超过12000多位嘅候选教师当中咧脱颖而出。在视像的颁奖典礼上面，他更加坚持要将奖金的一半数目，哇，原来奖金的一半数目都有成100万美元，即是大概780万元的港纸。那他将这笔钱想着做什么呢？就是想将这个奖金分给其他9位进入决赛的教师，即是说每人大概都分到成55000美元的。迪斯莱尔就话啦，如果能够将呢一笔奖金同其他老师分享嘅话咧，就可以支持佢哋继续喺教学上面付出，而且咧仲可以减低佢哋面对住好多学生因为经费而遇到嘅困难。讲到呢度，我知道咧有好多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都系做教师嘅。虽然在疫情期间你们可能都要紧守岗位，但就要用一些全新的设备和科技准备你们的课堂，真是辛苦你们了。不过亦都想跟你们说一句，有志者事竟成，你们这么有恒心，这么坚持地去学习新科技，都是为了培育你们的下一代和我们的社会的下一代。作为家长的我都很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可以多谢一下你们，亦都希望今早分享的这一单新闻可以给到你更加多的正能量。老师们加油啊！ 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一首歌嚟自张国荣嘅 Monica， 出面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68%啊。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等我问一下崔杰同起身未先。早晨啊，崔杰同。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众。起身啦。 哎，好啊，起咗身就好啦。朝头早点啊？咁啊，系咪冇咁冻咧？个感觉，因为而家都19度。 系啊，都冇咁冻啊，同埋好似咧呢几日已经惯咗咁样啊，系啊，咁啊小猪都惯咗啦。我想问一下小白你咧，朝头早你咁早翻工咧？你只狗仔会唔会同你一齐起身咧？ 梗唔会啦！我朝头早嘅时候，熬佢都唔醒啊，甚至乎咧，我出门口咧同佢讲拜拜咧，佢净系擘大只眼望一望我，尾都唔揈噶，佢喺度瞓觉噶。 咁啊，好难怪嘅，佢咁早起身又冇嘢做。 系啦，反正佢全日都冇嘢做噶啦。 我小猪咧又唔同喎，佢咧我初初翻转翻朝头早嘅时候咧，佢好唔惯喎，头一两日，因为我平时唔系呢个时间起身噶嘛。咁佢系同我一齐瞓嘅，咁佢咧就会觉得好奇怪，吓点解咁早会醒嘅咁样，咁佢就唔喐啦。咁样头嗰两日都好懵嘅，同埋可能佢都仲系好攰，但系佢都系用咗两三日时间咧就吞到啦。咁啊，佢而家同我都一齐系醒咗嘅，即系而家佢都系喺我隔篱，即系已经喺度行下圈啊，睇下有冇零食食啊 咁样。咁如果你翻工嘅时候，佢会唔会吠啊？唔舍得你走啊？搞一大轮噶？ 我又唔会、哦，佢都系送我翻工嘅，咁而家已经成为咗习惯啦，即系都系一早起身，咁我俾少少零食佢食，咁啊俾完咧，咁我出门口，咁佢咧就继续瞓到我翻嚟为止咯。 哇，咁开心啊！晨早流流都有零食食啊，佢。 系啊，不过我想话咧，嗱，狗仔就有呢啲咁好嘅习惯啦，即系佢都好 nice 啊，好亲人啦、 啊。 咁、但系咧，你睇少佢一眼咧，佢就真系好似小朋友咁样嘅。我最近咧喺网上面咧见到外国啊发生咗一件事，咁个主人咧就 post 咗张相出嚟嘅，咁佢只狗仔咧睇少一眼啊，条脷咧变咗紫蓝色。 点解咧？ 估下发生咗咩事咧？ 我以前咧养过其中一只狗咧，嗰只咧就弱虱仔嚟嘅。佢瞓觉嘅时候咧就有个小习惯，我都觉得几骑呢嘅。一路瞓嘅时候咧，佢条脷就会开始伸长啦。越瞓得冧咧，条脷就越长。咁我咧就有一次就好好奇啦，哦，点解呢条咁得意嘅？越瞓觉越长。跟住佢瞓觉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笃下佢条脷啦，笃下笃下，睇下会唔会笃翻入去啦。笃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嗰个手感啊！佢条脷系干晒噶， 哦， 系啦，咁我就谂，咦，你头先讲个 case 会唔会就系因为啲狗仔有呢一类型，好似我头先讲嗰只有虱仔嘅习惯咧，瞓下觉嘅时候，条脷就中意越伸越长，跟住条脷就越嚟越干，系咪干下干下会去到第二个干到紫咗咧？ 咁样冇咁严重，嗱，我估你个情况咧，可能系咪佢啲牙，即系已经有翻咁上下年纪咧，牙顶唔住条脷仔，咁咪会。跌出嚟咯，即系放松嘅时候。咁但系头先我讲嗰个咧，咁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即系尤其是有养狗嘅朋友仔，因为咧啲狗仔佢嗰只咧系好细只嘅 B B 嚟嘅，所以咧佢一拧转头咧就周围担啲嘢。佢竟然系食咗一啲白板笔啊！ 吓、 啊，系啊，所以成条脷咧变咗蓝色，咁梗系 白板笔即系好似个样好似 marker 嗰啲白板笔、 啊。系啊系啊，所以佢成条脷就变咗好似阿凡达咁样样咯。咁啊，當然佢好驚啦。咁點樣做咧？即係萬一如果遇到呢啲事情，咁就即刻打俾獸醫。咁因為嗰陣時夜晚啦，咁獸醫就同佢講，佢話：嗱，你用嗰啲純水濕紙巾咧抹下佢條脷先走先，跟住咧就俾啲多啲水佢飲，睇下可唔可以沖走嗰啲污糟嘢啦。 咁好彩最后只狗仔都冇事嘅，咁不过就即系虚惊一场咯。 系啊，除咗咧，即系好似我屋企咁啊，有狗仔之外咧，有细路仔咧，我 发觉都 系，系我发觉所有嘢一跌咗落地下咧，我个人就已经会醒，因为又惊狗仔无啦跑，佢以为系猎物又或者零食，跟住跑过去啦，跟住执啦，又惊啲细路仔咧跑咗过去一个唔过又把埋入口啊，所以咧 一有小朋友同狗仔喺屋企咧，啲嘢一跌落地下，个人咧就好 alert 啦，即刻醒晒啦。 即系同我哋一样啊，同我哋做节目一样，都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梗系啦，我转头又打电话俾你啦，崔启彤。 好啦，我饮杯咖啡先。 转头再讲过。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呢啲叫咩啊？身教嘛，即系想小朋友戴口罩，咁家长自己戴咗先咯。咁佢见到你戴咯，咦？啊，我又戴下先。细路仔咧氹下佢就乜都肯做噶啦吓，有阵时唔好因为佢唔肯戴咧就发脾气，反而用游戏嘅方式嚟讲啊，你睇人啦，我又戴，我哋斗靓啊咁样，又或者咧可以同佢讲下啊，戴口罩有啲特别嘅游戏啊，令到佢又觉得提起嘅兴趣咧，其实好容易搞嘅啫吓。好啦，成语百科都系同嗰啲长江后浪推前浪，小朋友又有关嘅嘢，系咪咧？在西汉时期，西汉大臣一个人就很正直的，从来都是不屈服于这些权贵，甚至乎哇，连老板，老板就是谁？皇上陛下吧。他就说到了，皇上你今次真的做错了。哇，一夜扮过去，皇帝有尊严的嘛，忍不住讲了句方士。两个就嬲猪仔啦，咁就即是退朝啊，搞到。的而且確咧，咁啊見到呢一位嘅大臣啦，佢入京嘅時候咧，都已經資歷好深啦，而且官階啊亦都唔錯。看在眼裏嘅其中兩位，一個姓公孫，一個姓張嘅啊小官仔，真係可能係四五品嘅官，啱啱咧叫做入朝廷，佢哋就見到哇喺呢位大臣都好狠下，處事咧都係幾剛烈。不過咧，做得嘢都唔一定下下扮人嘅，做得嘢都可以用油一面去做，咩油啊？刚油并重嗰个油。咁呢两个嘅公孙同埋姓张嘅五品官啦，佢哋加上咧就系做得嘢，而且咧个人非常非常之圆滑啊，好容易咧就疏通到好多唔同嘅人同埋事，搞到咧哇啲事情马到渠成咁样，水到渠成，唔系马到渠成，水到渠成。咁啊搞到咧就系呢一位大臣咧啊都开始咧就系不受皇上重用，既然咧都有啲做得嘢嘅人，咁啊梗系揾一啲咧听落去都听得舒服啲嘅人咧讲嘢俾自己听啦。於是乎咧，就見到呢兩位啊，可以話係後生可畏嘅公孫同埋張成咧，咁啊後來居上。居咧就代表你嘅處所係啲乜嘢？啊，後來咧就超過原來嘅地方，啊象徵住咧，即係啊後輩咧就勝過前輩，係咪所有嘢都係咁樣嘅咧？又唔係嘅，呢個世界前輩永遠咧都喺殺手鐧，係咩咧？就是经验啦，所以呢样样嘢都是好好学习先是自胜之道啊。早晨早晨，朝早的时间啊，6:28，佢是草蜢跳下、啊、跳下、啊、跳下、啊、跳舞，19度嘅气温底下跳舞咧，都系凉凉地，忘情心花舞。 趣咧，时间去到六点半钟啊吓。听乜嘢咧？听一至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咧，继续啊会有晨光第一线咧二台普通话台，朝早时候继续陪住你啊吓。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法治、司法独立和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等香港赖以成功的核心价值，将会在一国两制下继续得到充分保障。林郑月娥参与美国《华尔街日报》行政总裁议会高峰会并接受访问，她说近期发生的不同事件出现了很多对香港不公允的评论，显示有不少人未充分理解一国两制。林郑月娥说，自去年六月开始发生的连月暴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别无选择下制定和实施港区国安法，让香港的法纪和秩序得以恢复。香港在中央支持下将会在国家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企业应该把握良好时机投资香港。林郑月娥回应四名立法会议员丧失资格的事件时，指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决定的背景和法理依据。获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出任新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表示，对香港当局继续逮捕和监禁民主派人士表示深切关注。沙利文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表示，美国将会和盟友以及伙伴团结起来，反对中国对香港自由的攻击，并协助受迫害的人找到安全的避风港。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民阵召集人陈浩焕和多名区议员寻日被捕，涉及今年七一游行的多项罪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强调，犯法就是犯法，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被视为是支持民主的人就好像有一个护身罩，犯了法执法机构都不能够做事。筲箕灣東熙苑一個單位發現一具連有磁帶的初生男嬰屍體，警方昨晚九點多接報，指在單位廚房一個膠盒內發現一名男嬰，男嬰當場證實死亡。警方調查之後拘捕單位內一名24歲外佣，外佣清醒送往東區醫院檢查，案件暫列隱瞞嬰兒出生，男嬰的死因有待驗屍確認。英国和非欧盟成员国的冰岛和挪威签署贸易协议。根据协议安排，英国结束脱欧过渡期之后，英国和挪威之间 95% 的商品贸易，以及和冰岛之间 90% 的商品贸易都会维持零关税，以确保英国和两个北欧国家的企业可以继续以目前的条款进行贸易往来。協議確保英國企業繼續享有工業品出口免稅待遇，英國消費者亦都能夠繼續享有廣受歡迎的冰島和挪威海鮮。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約22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同有幾陣雨，下周初氣温顯著下降，早上氣温在15度以下。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 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啊，听完新闻翻到嚟，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朝早嘅时候啊，陪住你哋啊吓。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今日就2020年嘅12月9日，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各位听众早晨啊吓。 晨光百科。 朝早呢啊，都要整一整自己的仪容，虽然呢而家就叫做可唔可以咁讲方便咗啊，点解啊，其实呢男士你可以直头梳都唔剃，然后呢就出门口，因为你有个口罩啊笠住。不过呢我自己呢都会觉得，如果唔剃梳呢戴住个口罩应该会仲辛苦，嗱我冇试过啦，因为呢我就好鍾意干干净净嘅。因为我成日认住，如果即有好多须喺块面嗰度，个人猜测嘅啫，会唔会成日刮到个口罩，唰咁样嘅声？又或者成日刮到个口罩，搞到口罩经常移位，会唔会呢啲问题嘅咧？咁样，人嘅身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毛发嘅，除咗头发之外啦，例如其中一样咧就系眉毛啦。眉毛需唔需要修剪嘅咧？我自己咧就从来咧都唔搞嘅。是有時候如果去我哋電台嘅化妝家人嗰度呢，咁佢哋呢都會幫我呢就梳梳或者係畫一畫咁樣。雖然我哋呢啲唔好着重化妝嘅人呢，其實永遠都覺得會錯唔多，俾佢哋聽到激死。不過呢有時候可能上鏡嗰個睇法呢亦都不一樣嘅，所以呢我自己都係靜靜地睇下人哋點樣幫忙啦。而家的而且確咧，好多嘅男性都非常之在意自己嘅眉毛噶噃。眉毛需唔需要修剪啊？有啲乜嘢嘅情況我哋要留意呢？如果你問我從一個健康嘅角度咧，當然啦，修剪咧就係從一個儀容角度出發。但係從健康嘅角度出發咧，就最小心咧係啲乜嘢咧？就係割損呢啲嘅皮膚啦。好啦，有啲人會問，喂，另外一個嘅問題啦，就係我哋仲有好多嘅，譬如鼻哥入面我嚟阻擋呢啲細菌或者灰塵嘅，特別灰塵啊，咁就有啲鼻毛喺度嘅。鼻毛需唔需要咧，就係修剪嘅咧，定係純粹為咗靚啊，要收一收佢咁樣嘅咧？鼻毛咧係啲乜嘢嚟嘅咧？鼻毛就係鼻腔入面非常之重要嘅一樣嘢嚟噶，千祈唔可以亂咁掹走佢。曾经就有女性去到就医，就说到哎呀个鼻哥又红又肿啊，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他鼻哥前庭啊，即前端的位置几乎就是冇晒毛。询问底下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剃晒他啊，掹走晒他啊。他就说到觉得因为鼻毛呢就好污糟，所以呢就不能自拔而不断地去到拔。拔乜嘢咧？就拔走曬自己啲鼻毛。其實咁樣反而會令到鼻哥咧就容易沾染到一啲譬如大粒而且非常之污糟、容易過敏嘅灰塵。這個咧亦都係令到鼻哥咧即係太過乾燥、唔舒服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嚇。鼻毛咧就係呼吸道最初步嘅過濾系統嚟噶，可以咧就係阻隔一啲較為大嘅污染物品，保持鼻腔入邊內部嘅乾淨。而且呢原来仲有鼻毛有啲咩呢，鼻囊啊。鼻囊呢就能够分泌呢啲嘅油脂。咁维持我哋鼻哥入面内部嘅水分嘅维持。如果经常呢就觉得喂我要易用嘅。掹走晒佢仲好容易呢就整伤呢个鼻哥入面嘅嗰啲叫做毛囊啊。油脂分泌减少其实呢就会造成呢啲唔舒服嘅情况出现啦。如果鼻毛露出咁影响外观嘅话呢，其实有啲咩方法呢，最好呢都係用一啲专用鼻毛刀，咁适当咁去到收一收佢。 咁啊，千祈咧就要小心啦，唔好介选自己个鼻哥啦，亦都唔好夹硬去掹佢，因为一掹咧就好容易会令到嗰啲叫做鼻囊啊，全部咧就系、是。受伤，咁样嘅话咧，都会影响到你嗰啲油脂嘅分泌噶吓，所以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咁啊，嗰啲叫做鼻哥啊，又或者系腋窝啊，即系隔粒底嗰啲位咧，咁啊，需唔需要留翻啲毛咧？有阵时生得出咧，我成日觉得都一定有啲用嘅。总之保持干净卫生，咁咪得咯。不过而家咧，个鼻哥都遮住啦。啊！如果你想修剪下佢，又或者懒嘅，唔紧要，戴口罩。唔单止而家噶，我绝对相信咧，甚至乎即系迟啲可能疫情好快脆就过啦咁样。但系我哋仍然嗰个卫生意识相当高，可能有啲人仲会继续，我 keep 住戴个口罩，或者有啲咩事未化妆戴口罩。嚟自學友加上咧就系王菲《非常夏日》啊，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67%嘅早上啊吓。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6:42嘅时间又打电话俾崔杰彤先。早晨啊，崔杰彤。 Hello， 你好啊。 我今日咧，你有冇试过上去一啲朋友嘅屋企啦？甚至可能以前啦，上去女朋友屋企，跟住一上到去系吓亲嘅咧。 嚇親啊！哦，因為佢個樣啊，例如佢，例如佢敷緊孖屎，突然一開門嘅時候，哇，係藍精靈啊！ 嗱，呢個就都有可能嘅，但我講嚇親咧，就可能係會唔會係佢屋企好混亂？你冇諗過哇，亂成咁或者污糟成咁嘅咁？ 咁梗係有啦。不过唔系我啱啲啱噶，争啲想讲边个啲，哎唔好啦。咁上到去嘅时候咧，哇一上去佢就咩事啊？哇屋企乱到好似垃圾缸咁样、啊，跟住仲见到咧，哇有佢同佢屋企人咧喺度住嘅时候咧，都真系住得都几辛苦，连想坐梳化每一次咧都要搬开啲杂物落地下。 哇真系咁严重啊！ 系啊。真的很恐怖 你冷静一点我很害怕你讲名字、啊、 是你讲你讲你讲 喂那你、见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对这个朋友啦大打折扣呢个印象即会觉得哇你家里这样那可能你即做事的性格啊等等都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求其一点、啊都 但我这个朋友呢、啊、他做事方面相当井井有条、啊 哦、即 系佢对外咧，你发觉哇，样嘢都咦 OK 喎，井井有条噶，系有晒文理嘅。哇！但系一上去佢屋企嘅时候，哇咩事啊？所以点解嗰个吓亲会咁惊讶咧？ 哦，所以你已经估佢唔到。 系啦，你都以为可能佢屋企咧好似 office 咁样，哇张台咧系整齐嘅，系靓嘅， 胶纹 系啦，可以喷下啲水，咁 呢啲 其實都幾搞笑喎，因為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電視有啲節目咧係講幫人哋執屋嘅。 嗯。 就斷捨離嗰啲咧就比較理論化啲啦，即係教你點執屋啦。咁但係咧外國同埋而家其實香港咧都有嘅，就係話揾一啲雜物諮詢師啊，又或者係一啲咧即係好中意乾淨嘅甚至患有強迫症嘅人咧，去幫你執翻乾淨嗰間屋，因為反正咧佢哋都中意執嘢㗎啦咁樣。咁我就覺得都幾好睇喎。咁然後咧我發現香港都有喎。咁我見到最近香港咧即係電視都有播到一個 case 咧，就係、是、一個女仔嚟嘅。佢嗰間屋咧真係好污糟，先至會有即係拍攝隊去幫佢拍攝，即係揾人幫佢執翻乾淨間屋啦。竟然咧喺佢嗰間屋裏面發現咗一支1970几年，即係嗰支嘢飲上面寫住1970几年嘅一支黑加侖子汁咯。 哦，我以為紅酒添。 唔係。紅酒都好正常啫，但係普通嘢飲嚟噶，好恐怖。 唔係啊嘛。 系啊，跟住但系最得特別嘅咧，就係咁佢有訪問佢男朋友啊嘛，即係佢話：咦，咁你上去佢屋企嘅時候見到咁嘅景況，你驚唔驚啊？咁樣，咁佢話：都 OK 嘅。 OK 驚啊佢。 咁最後佢冇走到啦，佢仲話佢幫佢執翻乾淨嘅廚房添。 哦，咁啊幾好喎！可能佢男朋友咧，即係同我一樣噶，係啲處女座底嚟嘅。我哋見到啲地方太污糟咧，個人係真係好唔舒服噶。好想整翻乾淨佢，見到有污跡咧，又好想抹翻乾淨佢嘅。 係， 係啊。 但係第一個印象竟然接受得到，肯幫佢抹翻乾淨，都係愛嚟噶啦。 你又講得啱喎、 哦。咁啊，希望即係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即係大家都保持家居清潔啦。咁啊。只是說自己住得舒服的，即如果乾淨一點清潔一點整理一點，即個人心情好一點，也都即細菌都少一點嘛。 是啊，如果發覺自己家裡太過污糟搞不定的話，不妨物色一下附近有沒有一些處女座的朋友約下他上去，看看他會不會抵不住頸幫你執完整間屋嘛。 是啊，你自己是啊，小白是啊，找你啦。 好啦，轉頭見啊，崔傑彤，拜拜。 轉頭見。 我是白元浩，我很喜歡周圍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QL 入边啦，邀请到咧就系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呢度嘅。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 高清喺香港咧都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嗱，啱啱咧，大家都成日听到嗰啲宣传声咧，就话到喂，快啲换机顶盒啊！嗱，高清既然咁流行嘅话咧，咁啊，我哋都要喺化妆上边上镜嘛。化妆上面有呢一啲嘅技巧要注意嘅，系咪一种叫做高清化妆啊 ，Queenie？ 小白，你讲得好啱，真系要配合翻而家个电视机咧唔同。傳統的電視機咧，簡像度咧比較低啲，咁變咗其實你化完個妝咧，譬如化妝師以往係可以怎咧，好厚粉。咁將所有瑕疵遮完咧，咁就快速咁樣已經叫啲電視藝員啊，或者 model 啊，或者甚至乎大型嘅 show 啊，咁即係電影啊，咁都冇乜所謂嘅，因為唔會話好 details 見到自己個樣。 係咯，咁而家高清啦，咁點算咧？ 高清咧，咁所以就會演變到其實喺荷里活嗰度咧，已經出咗呢個高清噴槍咧，咁其實係噴槍化妝嚟嘅，咁咧佢可以做到咧好快，同埋好。cover 度好高，已經可以咧遮好曬成個面。咁其實佢個噴槍係啲咩原理咧？你知唔知啊，小白？ 嗱，高清噴槍我就咁聽落去咧，我都問一兩個問題先。係咪我連埋最基本嘅粉底啊，跟住上嗰啲顏色咧，其實呢個噴槍都可以應付得到咧？因為我哋以前如果化妝咧，譬如我喺化妝間化妝，都係用嗰啲粉撲嘅，慢慢撲上去。如果高清化妝係噴，已經代替到呢一樣嘢咧？ 是啦，咁其實佢咧有少少似你如果有砌過模型嘅朋友仔咧，咁應該會有一支噴槍咧去噴嗰啲模型。 咁明啦，男仔都明啦而家。 係啦，男仔都明啦。咁佢其實有個壓縮器，咁連接住有一個微細嘅，即係好細嘅窿仔啦。咁你其實一路噴嘅時候咧，你一定要用佢啲專用嘅水狀嘅粉底液或者顏料，咁你先至可以做到嗰個好似霧咁嘅效果咯。咁呢個其實。就是很啱啲好乾嘅皮膚，或者甚至乎有啲甩突嘅皮膚嘅時候咧，用咗呢個高清 噴槍去做呢，咁你就會好容易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貼服嘅效果囉。咁但係你望出嚟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啲所有嘢都好幼細嘅，咁、但係真係好啱啲乾嘅皮膚先用到囉。 哦，咦，咁照你咁講，即係我哋已經可以同嗰啲成尺厚嘅粉底呢就講拜拜啦，如果用咗呢個高清噴槍技術。 是啊是啊，同埋好快嘛。咁、所以变咗好多外国嘅fashion show 啊嗰啲都会好鍾意用呢、這个。甚至乎呢，因为佢係可以输入即係摆落唔同嘅颜料㗎。咁、所以你可以用嚟噴胭脂啊，噴眼影啊，噴眉都得㗎喎。 哦，噴眉都得㗎。 是啊。咁、但係如果你要做到呢个技巧，当然个化妆师要超级纯。即是要好純熟啦，同埋你其實個距離你都要預返一個大約呢好似10-15mm 嘅距離你先至噴落去囉，就唔可以太埋囉，因為太埋其實啲色會變咗一笪咁樣，如果噴開模型嗰啲就會知道。 係呀係呀，即係一笪突然間你就深色咗嘅，跟住另外嗰啲你就淺色咗嘅咁樣。 是啊，同埋呢个呢有冇有时见到有啲呢想遮咗啲纹身嘅。 吓、都可以用呢、這个。 想嘅。係啦、都可以用呢、這个。因为佢係可以遮瑕度高之余呢，咁亦都可以遮盖啲纹身咁样囉。 咦，咁都几方便。喂，如果係唇呢，唇膏我哋就搽上去啦。会唔会有啲叫做高清唇膏方法有冇㗎 都有嘅，可能你要整個帽去遮住啲邊咯，但我覺得整得個帽嚟遮住啲邊，咁不如自己攞翻唇鎖去擦啦呢樣嘢。 哦，咁啊，係咁啊，方便好多啦。嗱，咁呢個高清嘅噴槍，仲有啲咩特別好嘅地方？我哋即係用起上嚟又簡單啲，係咪一般人都可以自己喺屋企做到，唔使一定要揾專業化妝師咧？ 自己做咧要好熟習咯，因為如果唔係你要自己做嘅話咧，因為你嘅手個距離咧、太過埋啦。或者你太過遠咧，佢都好似接觸唔到個毛，因為你最主要隻手你要打圈咁樣上個高清毛嘅時候咧，要好均勻嘅。咁如果你譬如咧，你主力淨係可能我忘記咗打圈，或者我可能咧鋪個粉底嘅時候咧，我鋪得即係冇咁貼服嘅話，咁你就會又厚又會一啲薄一啲厚嘅啦。咁所以我都唔係好建議，即係如果你哋自己買嚟做嘅話就好啦。咁但係有好多其實早十年引入咗呢一樣嘢，話高清化妝係可以做新娘化妝嘅時候咧，咁其實一窩蜂好多新娘咧，即係嗰陣時都喺度問我話啊，你哋有冇高清噴槍嘅？係咪用高清噴槍去做呢件事啊？即係咁樣咯。咁所以好多新娘嘅化妝都會用到呢一個高清化妝。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咧，呢個高清化妝，睇下結婚又好，或者咧你係需要自己拍嘢嘅，咁啊配合咗呢個高清電視之後咧，用呢個化妝方法粉底啊，个粉就唔使成尺厚，成日俾人笑啦，系咪？好啦，唔该晒 Queenie， 我哋下次再讲啦，唔该晒。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早上6:52嘅时间先同听众睇睇天气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嘅骤雨噶。咁下周初天气咧会显著下降，咁大家留意住啦，显著下降啊。早上嘅气温咧就会喺15度或者以下嘅。而家咧就系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咁啊都系属于咧就低水平嚟嘅。咁另外即系如果你话气温显著下降，为几时咧？睇翻天文台嘅9天天气预报，咁啊喺星期四、五同埋六嘅时间咧，见到咧都有一嚿云，咁啊有几滴雨水啦。咁去到下个星期一、二、三啦，咁啊都见到咧就气温显著下降嘅一个字样啦。咁啊亦都见到咧星期二同星期三最低嘅温度暂时显示咧系会去到14度嘅，咁大家留意住呢啲温度同埋天气会唔会落雨嘅变化啦吓。 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1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0%啊，咁啊政府宣布咗啦，喺12月10日星期四晚上6点开始咧就禁止咧就系晚市堂食，咁啊以压制呢一个嘅疫情啊吓。根據翻咧，就係之前咧，衛生署人口健康調查報告話到啦，香港1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有9.9%嘅人咧，每個星期外出晚餐咧， 有五次以上嘅，哇！呢啲報告書咧都反映到原來香港人咧幾多咧中意咧就係出去晚食晚餐啊！唔知呢一批人咧十五歲或者以上 9.9% 嘅人啦，原本就一個星期出去食五次晚餐，而家會唔會變咗一個星期咧有五餐咧都係外賣翻屋企食咧？好啦，又有啲咩咧？佢就話到啦，18.6% 嘅人咧每一個星期外出晚餐兩至到四次嘅。咁以現時嘅人口推算啦，咁分別大概有650,000人，同埋大概有1,230,000人咧，咁合共188,000人咧，都係經常會出去晚餐咧去到食飯嘅。我自己咧一個星期咧可能都有，例如係三次到咧，會係咧喺出邊食，或者咧就喺出邊咧買啲外賣翻屋企食。特別係而家疫情啦，都會覺得啊、哎，如果唔喺出邊食啊，因為始終一家人，譬如一家四口啊，咁你出去又要分晒台，咁我哋都会觉得系麻烦嘅，咁可能都会将嗰个方向咧放咗喺自己屋企煮啊，或者咧就系、是、如果想食一啲特别嘅，人哋铺头煮嘅，都会咧就选择翻买外卖。同埋见到个情况咧，就是、原本啊有好多嘅铺头啦，佢哋不嬲都系唔做外卖嘅。啊！而家都會諗辦法咧，點樣可以咧就係、是、服務到一啲外賣嘅客户啊？特別係啲咩咧？譬如日式嘅拉麵咁樣，哇！拉麵不嬲咧都係好難做外賣嘅喎。如果你話喺日本食外賣嘅拉麵，都要揾個師傅咧，你攞架單車咁啊，成碗送俾你，因為拉麵一凍咗咧就會變得唔好食嘅，同埋都幾難食添。咁所以要趁熱食。咁所以拉麵係好難做外賣。我估唔到而家咧，連埋拉麵呢一類型嘅食品啦，都開始咧就有外賣，甚至乎係北京填鴨啊，或者你諗到嘅餸咧，佢哋都有辦法令到你可以做外賣。啲咩叫諗到嘅餸咧？例如係 BBQ， 咁佢咧就話你幫襯我哋嘅，你加多少少錢啊，有一個咧簡單嘅爐，咁啊可能點蠟燭嘅叫做 BBQ 爐，一個鐵烹，咁啊都可以俾到你咧就解決啊，你喺屋企咧想 BBQ 或者想燒下肉，咁點算咧都一樣解決到。所以話咧，其實即係。而家面對住疫情，既然咧即係食肆咧，我哋都明白經營困難嘅，我自己都會覺得咧，每一次幫襯佢哋嘅時候咧，即係都盡量啦，係咪？盡量咧就再嗌多一兩個餸。我自己嘅做法就寧願選擇一啲可以留嘅餸，留咗翻屋企啦，跟住咧就可以，譬如第二日又再叮翻熱佢，或者就煮翻熱佢咁樣食，咁啊幫襯翻多啲，咁啊有陣時咪可以希望盡翻一點綿力啊，為呢個飲食界亦都可以同佢哋。打打氣啦！香港咧，原本都是一個不夜城嚟嘅。而家咧，即係如果星期四開始6點咧，好多鋪頭咧都只可以做外賣啊。可能真係令到街上面嘅燈光都會少咗嘅噃。總之都係呢句，希望疫情快啲過，我哋可以咧過翻一啲普通，你覺得平淡，但係原來最幸福嘅生活。 热力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只想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我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 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依依地不舍，路上人潮未 定。定位在咧会到早上嘅七点钟。 我想找 转头分道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新闻翻嚟，二台再见。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光第一线。 梁珠峰能度高度。习近平去年访问尼泊尔时，双方达成共同宣布珠峰新高度的共识。印度南部安德拉邦近期爆发不明疾病，患者人数增至超过800人，其中最少一人死亡。报道说患者会感到头晕、出现癫痫、突然昏迷、口吐白沫等病征，地方政府相信这种不明疾病不会人传人。印度传媒报道，医疗团队初步研究发现，在患者血液样本中出现重金属，认为他们可能饮用了含有重金属的水或者牛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早上气温在15度以下。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啦！哎，两只神鹿做咩仲唔搬礼物啊？ 圣诞老人啊，啲礼物好重，搬唔喐啊！旧年嗰啲圣诞礼物太多太重，我整亲条腰未好翻啊！ 啊，咁你两个想点啊？ 不如搵机器帮手啊，用输送带或者系整条吊虫装置都好啊，搵人帮手都可以喎、 啊。搵咩人啊？ 咪圣诞老人你咯。 不如都系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光短剧啦。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出发啦！哎，两只神鹿做咩仲唔搬礼物啊？ 圣诞老人啊，啲礼物好重，搬唔喐啊！旧年嗰啲圣诞礼物太多太重，我整亲条腰未好翻啊！ 啊，咁你两个想点啊？ 不如搵机器帮手啊，用输送带或者系整条吊虫装置都好啊，搵人帮手都可以喎、 啊。搵咩人啊？ 咪圣诞老人你咯。 不如都系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光短剧啦。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咧，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先同听众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街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日间练习时，街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朝头早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嘅。咁啊，日间练习时，街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街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七点零八分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先同我哋望一望交通嘅情况系点样先？ 好啊，咁啊又有水管急收啦，又爆水管啦，影响到封路噶吓。咁啊，湾仔嘅坚拿道东有水管急收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就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葵涌嘅大白田街咧就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对出的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咗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35X935都要改道行驶。咁依个九龙城嘅东正道咧，都成几日噶啦，爆水管都未搞掂啊！就系、是、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九巴路线二号 D 就要改道行驶嘅。 嗯，咁啊，东正道咧，即系都学阿爹哋话斋啦，有几日嘅时间喺九龙城嗰度，咁啊，九龙城。啲路咧本身都已经窄噶啦，即系仲要再咁样封几日咧，哇，都令到嗰度几大机会又塞死晒啊！ 不过唔会啊，因为而家咧好多人都系居家工作啊嘛，家居工作啊嘛，同埋咧又冇咗。需要翻學咧，所以路面一少好多車。咁你見到我哋平時朝頭早啦，依個時間咪會講隧道嘅。而家都冇啊，直至到七點半或者八點啊，隧道都仲係正常。 嗯，咁啊好啦，咁啊可能就算東正道嗰度有工程，大家就避一避啊，嗰一兩條街都應該 OK 㗎。 不過就要改路行啦，揸車啲朋友知道現場應該有指示㗎啦。 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喂，今日12月9日好似有啲特別嘢喎，Didi係嘛？ 係啊，咁啊啱啊，小華你講得啱啊。咁咧就由今日開始啦，講一講俾啲的士司機聽。今日至到22日咧，两个星期期间咧，的士司机咧就可以去呢一个专属嘅检测中心咧，就进行检测。 哦， 系啊，咁啊检测呢一个新冠 肺炎新型冠状病毒啦， 咁样咧事先咧就点啊？要电话咧就登记预约啦，同埋要喺指定嘅时段咧就喺呢个指定嘅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服务。不过参与呢个检测咧系费用全面嘅。 哦，咁啊好啦， 最紧要一样嘢，咁啊再讲详细少少好唔 好？ 咁你听得你唔明咧，你问我小凡。的士司机咧就可以喺每日嘅朝头早九点到下昼九点钟啦，就利用呢一个登记热线18361681。18361688啦，就預約由今日開始至到22日，咁呢個時段咧就可以去採集樣本啦。咁登記熱線咧就不會提供即日預約服務噶，你唔好諗住我而家打去約今日咧係不能夠 的。不能夠，如果你想快嘅，一陣間九點鐘開始打咧， 就預約聽日。 聽日 係啦，即日就冇嘅。 明白。 咁成功登記咗之後咧，的士司機咧就會獲發一個電話短信確認啦，就採集樣本嘅日期、時間同埋檢測地點嘅。咁但係咧，你準時去到地點嗰度咧，就有人幫你收集樣本啦。當然係咪？做完检查之后呢就要自己呢一、這个比较复杂少少啦。你做完检查之后要自己上网登记你的个人资料喎。 哦， 即系唔系你做完检查之后咁 就走得啦？ 系啦，做完检查之后咧，你就要上网登记自己个人资料啦，包括登记咗啲咩啊？登记你自己嘅身份证明文件啊、电话号码，同埋最紧要登记你个样本评编号啊。 哦，咁样 系啦，咁之后有结果咧，佢就会短信通知你嘅。 嗯，我谂咧，即系虽然话系做完嗰个采集样本嘅步骤之后，要自己上网登记啦，但我相信咧都当局咧都安排咗啲人手，应该会系帮翻啲譬如年纪。大嘅司机大哥，咁未必个个即系上到网或者好熟上网嘅，帮一帮佢手咁样，应该有嘅呢啲， 会教 担心 噶啦，政府会做啦。不过的士司机留意咯，真系要去做呢一个检测噶。咁其实咧，我讲咗咁多嘢啦，详细情况咧可以上运输署网页，即系问下啲后生啊，点样上运输署网页咧，就会好清楚，比我更加详细每一个步骤。 哦，咁啊好啦， 几时啊？可能讲完之后，我唔记得几点到几点钟，咁你就可以再上网睇清楚咯。 咁啊同心抗疫啦，咁啊希望即系以后大家对譬如坐的士啊，会唔会有啲担心？唔需要再担心啦。 系啦，起码做咗检测先啦。 啱啱好啊，非常之好嘅资讯啊，唔该晒 Didi。好，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问阿 O 到底点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安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嘅资讯啦，伴住我食早餐咧，非常之好啊。 系哇，咁早食早餐正喎你。 你知唔知 西北風啊？ 唔係，咁又唔係。我今日早餐咧係芒草喎，點解咧？ 點解咧？ 原來咧，我哋港台咧停車場有個位咧，突然間唔知啲種子點樣 飛 嚟飛去嗰啲 啊， 都好多芒草啊！ 唔係啊嘛，喂，停車場邊度啊？ 停車場喺最左邊有個好細 area 嘅草地啊，所以我話啲人咧唔使上大東山影芒草。 哦，我知啦，嗰個角落頭位啊。 係 係啊，平時好難拍到嗰個位啦。跟住有個 voice 話：，好啦，呢啲都係啲煙燻嘢嚟嘅，俾啲港台同事聽下。好，咁啊，講下今日天氣啊，今日天氣。都幾好嘅，咁樣咧就天朗氣清啦，咁啊雀仔都出咗嚟啊，咁啊温度方面又唔算好凍喎，所以頭先小白話，喂係咪食咗好耐西北風啊？咁啊未至於喎，今日暖粒粒嘅咁樣但係好似下個禮拜有機會又再轉凍。 係啊係啊，下個禮拜都會跌到落去最低嘅14度咁樣。 係啊，即係有，所以長者們啦，以至小朋友們咧就注意保暖啦。其實依家都唔係啊，最身體弱嗰啲陣時，有啲後生仔身子都幾弱下，所以都要好好咁樣保護自己啦。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就一般般啊，唔算最高嘅。咁啊背靠嘅獅子山都係淨係睇到獅子山嘅下半身啫咁樣。不過今日嘅開心大發現當然係揾到芒 草啦， 因為轉咗個地方，平時咧就唔喺呢個位嗰度講天氣嘅。今日啊，不如轉下咯咁樣，咁啊哦轉一轉，原來咧就會睇到啲新嘅體驗喎。咁啊唔知今日啊聽緊收音機嘅你咧有冇興趣啊？平可能都去開嗰間嘅酒樓飲茶，或者去開嗰間茶餐廳嘅啊。今日試下轉下另一間先，搞搞新意思先，可能咧都會俾到你一啲咧唔同啊。新鮮嘅體驗嘅， 係啦，或者喺街上面又望下啦，會唔會市區都好似阿 O 咁啊，見到啲芒草咯？ 可能都有啊， 可能都有啊。好啦，唔該曬 O 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嘅氣温係22度，吹和緩嘅東北風。哦，原來阿 O 出邊食咧嗰個唔係西北風，係東北風先啱啊嚇。咁啊，展望啊，未來幾日大致多雲以及有幾陣雨㗎。下周初氣温顯著下降，早上氣温咧就喺15度。以下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都系属于低水平，咁空气都算系清新噶啦。早上嘅时间，咁而家咧就系嚟到7:15啦。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 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 嗱 ，Victor 之前咧一路就同我哋讲嘅一啲关于癌症嘅主题啦。咁近日咧掀开报纸咧的而且确咧，大家都好似对癌症嘅关注度咧提高咗。其中亦都讲咗一种咧比较难侦测到，同埋咧可能真系要靠一啲深层检查先至会揾得到嘅癌中之王，就系胰脏癌啦。 嗯哼。 咁 Victor， 不如今朝同我哋讲下关于胰脏癌嘅嘢啊。 好啊，咁咧胰脏癌咧之所以称之为呢个癌中之王咧。就因为咧，佢本身发现嘅时候咧，已经比较迟噶啦。 嗯， 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一发现嘅时候已经系末期啦。 嗯， 所以咧，等于佢个死亡率咧都好高嘅。 系， 所以大家一听到胰脏癌都好惊嘅。 有冇话咩年龄嘅人比较容易系即系需要注意啲嘅咧？ 咁一般嚟讲，咩年龄都要小心啲啦。 系， 当然啦，呢个本身就可能40岁以后咧系个高发年龄啦。 其实胰脏咧系属于边一个部位咧？ 其实胰脏咧就喺胃嘅后边嘅。 后边啊，即系摸就摸唔到 嘅，系啊，摸唔到嘅。佢呢个病咧，就发现嘅时候咧，其实都同嗰啲胃痛啊、胃嘅唔舒服咧，系都几相似嘅。本身我哋都知道啦，呢、这个胰岛素啦，即系控制血糖嘅呢个内分泌胰岛素咧，佢本身咧就系胰脏分泌嘅。 系 咁，除咗胰岛素咧，佢都有分泌啲消化嘅一啲酵素， 嗯、 即系帮助消化我哋即系食物啊，我哋食咗嘢之后帮助我哋消化嘅一啲酵素咧，其实都系一个胰脏去分泌嘅。 嗯、 所以佢系一个人体里面控制内分泌同埋外分泌一个器官嚟嘅。 咁但如果系咁嘅话，嗱，虽然话叫做冇症状啫，但会唔会话，譬如可能呢一排胃口唔好啊，或者可能觉得消化得唔系咁好，成日胃痛，觉得自己嗰啲位置唔舒服咧，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咧。 系啦，冇错。咁好多时候咧，因为咧佢就喺个胃嗰个胃啊嘛， 嗯、 所以好多人咧就发现嘅时候就觉得自己系胃唔舒服啊， 嗯、 其实就冇谂到系呢个胰脏癌啦。咁其实除咗呢、这个痛啦，仲有啲即系譬如可能全身乏力啊，冇乜力啊，体重减轻咗啊，黄疸啊。 因为其实胰脏呢它本身呢同个胆囊呢是附近的。 嗯。 那本身呢如果个胰脏呢有啲肿瘤呢就会塞住咗个胆囊分泌呢啲黄胆汁嘅。咁呢呢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呢啲黄胆病，即係皮肤黄啊眼黄啊咁嘅情况啦。咁呢胰脏癌呢就发生喺呢个胰脏嘅头部。咁个胆囊就喺胰脏头部附近啦。咁、 嗯、 呢如果喺呢啲胰脏嘅后面嘅话呢，或者去喺其他位置嚟讲呢，一般嚟讲就冇乜症状嘅。可能有少少痛咯， 但我都有听过咧，其实胰脏癌嘅患者咧，即系其实去到真系发病嘅时候咧，佢嗰个痛嘅程度咧，系比其他癌症咧系争好远嗰个痛楚程度。 系啦，冇错，因为胰脏癌咧，佢变成癌嘅时候咧，其实胰脏本身呢个器官就好似豆腐咁嘅，咁、如果佢变成癌症嘅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个石头咁。咁、你谂下，如果你本身身体无啦多咗嚿石喺个压住， 即系揞住其他嘢。 是啦，个痛是好犀利嘅，同埋呢啲痛呢一般嚟讲呢好鍾意向前挨，后面嘅空间就大啲，因为胰脏喺后面㗎嘛。咁嗰、个如果你发觉呢啲胃痛系鍾意向前挨嘅，咁你呢个时候呢就可能要小心啲，有机会系呢个胰脏癌啦。 嗯，嗱咁头先听个 Victor 讲话，因为佢嘅症状都唔系好明显啊，好多时可能要去到好后期先至发现患有胰脏癌啦。咁系咪即系话其实单靠普通平时嗰啲嘅体检啊、抽血啊，或者系有时去睇医生嘅时候呢，都未必会洞察到有呢一个胰脏癌呢？ 系冇错，因为胰脏癌本身症状比较难 check 到啦。咁、但系呢佢如果你话容易 check 到，可能系 CT 啦、电脑扫描啦。但你平时都唔会即系出， 系咯，唔会无啦啦照 CT， 系因为有辐射噶嘛。仲有一个一个抽血嘅一个项目叫 CA199，咁佢都，但系个敏感性都唔系太高嘅。但系你有胰脏癌咧，你个 CA199就一定高嘅。 嗯， 系啦。咁当然啦，虽然我哋讲话比较难 check 到，但系咧有啲危险嘅因子咧，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 系， 即系如果咧，我哋都知道，其实好多癌症咧都系有呢个遗传嘅基因嘅。 嗯， 胰脏癌都是啦，如果你家族呢有呢个胰脏癌嘅呢个病史嘅话呢，就可能你可以特别留意啦。 係 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是慢性嘅呢个胰脏炎，咁呢就是因为长期嘅发炎呢都会引起呢个普通細胞分裂错误啦，引致咗呢个癌症嘅。咁另外呢就肥啦。 鍾意飲酒食煙嘅人士會唔會都比較高發啲呢？如果係咁， 其實係嘅。咁我哋發現呢，呢個食煙飲酒呢都會令到呢個胰臟發炎嘅。咁同埋呢糖尿病都會引起呢、這個胰臟癌嘅。所以呢頭先我哋講嗰啲危險因子呢就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雖然我哋可能個症狀唔係咁容易揾到啦。如果你本身就係有呢啲危險因子嘅，咁就特別留意啦，即係定期去檢查，咁就呢早期咁樣去發現呢個胰臟癌啦。 嗯，明白。嗱，咁我知道咧，除咗话良好嘅饮食习惯啦，同埋健康嘅生活之外咧，都可以靠中医药咧去做下保健同埋预防噶。 系啊，冇错。咁我哋话咧，准备咗两个中医嘅食疗啦。 嗯。 咁第一个就是白萝卜汁，其实白萝卜佢本身咧就系一个消滞、帮助消化嘅一个蔬菜嚟嘅。 嗯嗯。 咁饮呢个白萝卜咧，就会帮助到你个消化嘅。 嗯。 咁另外咧，就准备咗另外一个茶饮咧，就呢个荷丹饮。 系。 咁咧就系荷叶、丹参、决明子、连翘同埋山楂， 听落都系啲消滞消暑嘅食材、哦。 系啦，冇错。咁咧个剂量咧大概就一比一啦。咁荷叶因为佢比较大块啲，可以少啲都冇所谓嘅。 系咪可以剪碎佢煲得好啲啊？ 系啦，冇错。咁咧就头先都讲咗啦，因为佢本身就有啲减肥嘅一啲效果嘅。咁、其实咧佢都会有啲稳定呢个血糖同埋血脂嘅效果嘅。咁咧连翘同埋山楂都有啲消滞嘅效果嘅。食呢啲就帮助我哋消化，咁咧就减轻呢个胰脏嘅负担，都会令到佢冇咁容易发炎，减少去患上呢个胰脏癌嘅机会啦。 嗯，其实听阿 Victor 讲咗咁耐咧，都觉得咧其实佢同消化系统啦，同埋同我哋食嘢嘅习惯咧好有关系。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健康嘅生活同埋咧均衡咁去饮食咧，自然啊乜嘢病痛都少啲啦。 嗯，冇错。 好啦，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好，拜拜。 拜拜。 我和你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愿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不管工作与旅程， 到万创区， 不管哪世未曾嚟， 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着上瘾。我 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s it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索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天的亲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一 首歌嚟自姜涛啊，爱情签证申请啊，出边啊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68%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3啦。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小白 点啊？ 头先啊睇完芒草啦， 系啊， 好多情侣都中意上去山嗰度行下山啊。个男朋友咧就攞部相机或者手机帮个女仔咧影啲芒草。啲芒草最紧要有分科，即系分科，即系前景。 梗系啦， 前景。 你唔好净系搵一两执芒草。 系啦， 哦唔得噶， 要好多执。有阵时咧，甚或乎咧，左手攞手机，右手攞住一条芒草。 系啦，唔好摘落嚟啊。 系啦，唔好摘， 摸一摸佢好啦。 系摸一摸佢好啊。 最好眼看手不动添。 梗系啦，我都系咁样嘅。我对于芒草冇乜情意结，再加上原来电台呢度都有。 其实我对芒草都冇乜情意结噶。即系你见我即系中意行山啦。 系。 但可能我實在見得太多芒草， 因為其實成山都係嘅。如果你肯行去一啲比較荒蕪少少嘅山啦、啊，咁樣 其實真係周圍都係芒草。 咁當然，即係你話芒草點解大家咁中意上去大東山嗰度影相，就有賴陳奕迅先生啦、啊。當年嗰個 CD cover 嘅封面喺嗰度影，跟住哇，嗰、那個男仔都女仔都覺得自己哦，我想去大東山影 CD cover 咁樣係咪啊？咁、其實大東都幾難行噶，睇翻康文署嗰本行山指南咧， 係啊， 都四粒星噶，係 啊， 唔係行水塘咁簡單嘅， 都係真係要撐上去嘛，嗰、那個位咁鬼高， 係啊， 咁所以大帽山喺鳳凰山嗰度。 是有啲难度嘅，咁如果礼拜六日挑战行山嘅你咧，就要留意翻啊，做足啲准备。嗱、头先讲咧，啲男朋友好中意帮啲女朋友影相，务求咩咧，都系想啊取悦对方啊， 梗系啦， 大家有啲好啲嘅感情 关系、啊，留低对方嘅倩影， 系啦，或者喂、你未拍拖嘅，想追求别人咁样，咁其实都系试下噶咋。有啲女仔你带佢去行山，哇，未必中意，好攰啊，真噶，行到就嚟跛啦， 唔会又话俾你听啊。我喺山上面见过好多女仔咧影相嘅，佢哋就算几咁辛苦咧，佢哋都系会 撑得住系嘛， 会着佢哋嗰啲好靓嘅衫，唔系行山嘅衫，咁啊行到上嗰啲好高嘅地方， 再摆 pose 影相， 再摆 pose。 所以嗱，我应该改变翻头先嗰句说话，应该系个女仔同翻个男仔讲，快啲啦，行得咁慢 啦，系啦， 嗱，隔篱嗰 pair 情侣行得快过我哋啦。 女仔去到呢个位咧，你发觉原来佢哋好行得山嘅， 系啦，跟住男仔就话 睇唔出， 啲男仔就话好攰啊，我行到就嚟跛啦， 系咯，部相机好重啊，你仲要拎到五个镜头 、可能真系有啲咁嘅机会啊。不过啊，喺临拍拖之前，如果能够咧充足或者充分咁样认识对方，或者知道对方夹唔夹咧，就可以令到咧段感情咧长久得嚟咧。又堅實啦！嗱，講緊乜嘢咧？日本政府咧勁喎，推出 AI 人工智能咧，幫助催婚啦，同埋幫助大家叫做配對。點解咧？其實小白都講咗好多次啦，喺之前節目都有講話，喂，其實老年化或者少子化嗰個情況喺日本都嚴重啦。咁啊，即係仲有一個嘅叫做宅男化啦，咁即係寧願中意初音未來，咁都未必可能中意一個真實嘅女性咁樣。其實调翻转头都有啲宅女化噶， 同公仔拍拖 系啊，都有啲宅女化，即系譬如有啲女仔靓靓女嘅咁，但系哦唔出街，宁愿同虚拟嘅人去拍拖恋爱咁样啦。咁所以咁你作为政府你要做啲嘢噶嘛？如果个个都唔拍拖，即系个个都唔结婚啦，个个都唔结婚，即系个个都唔生仔啦， 系咯。咁下一代点算咧？ 日本边度有下一代咧？ 即系虽然日本政府都改咗个策略，就系其实佢哋某程度上都放宽咗好多移民嘅政策，以前好难噶嘛， 系啊系啊， 而家放宽咗好多噶。 因為他們都擔心個勞動力的問題。 但係呢個都是諗諗計啦，都係佢哋梗係想有翻自己日本人生翻日本小朋友啦，就唔想喺其他嘅地方移植一啲人嚟做日本人嘅咁樣。我估每個地方都唔想啦咁樣。咁啊內閣政府咧就表示啊，將會喺25个县咧提供呢個配對嘅服務啊，通過咧 AI 咁啊介紹咧另一半俾你，電腦咧會透過咧年齡啦、學歷啦、收入啦、興趣啦、愛好啦、價值觀都有。咁啊，做一個配對嗱，最正係呢個係咩咧？唔係普通 speed dating 公司搞啊，唔係嗰啲戀愛政府搞喎，即係佢哋 有冇寫邊個政府啊？ 有日本政府咯，就係、是、係啊。 我諗住睇下有會唔會寫邊個縣啫。 佢話有25个县都提供呢、這、一個，佢、哦、係直情最大嗰日本政府啦，因為日本讀賣新聞引述出嚟嘅。咁、 嗯、 我睇到都覺得有啲震驚，我以為係普通一間 speed dating 公司搞。 但係咧，我覺得有樣嘢咧，其實就係、是、反觀嚟睇，我哋聽落去都幾好笑啦，但係都幾可悲一樣。除咗係講嘅少子化問題之外咧，佢哋好多嘢點解會發明咁多 AI 同機械人咧？ 系， 因为佢哋劳动力唔够嘛，咁、 哦、 你要揾机械人帮手嘛。 系啊， 你谂下佢哋连做配对都要揾 AI， 系啊， 呢方面佢哋都冇人啊，你谂下几阴功啊。 系啊，小白你头先讲咧，我再揾多啲资料咧，其实奇玉县咧同埋爱媛县咧十几个县咧，其实早喺2018年咧、啊、已经开始用呢个 AI 建立呢个政府嘅主导婚姻介绍噶啦。当时咧政府啊投入 AI 嘅成本咧有1500日元啦，咁样1500万 yen 啊 ，sorry 1500万 yen 啦咁样，咁啊当中咧都成功配对都有21对咁样。咁、 哦、 当然你话喂21对都唔算好多啫，但系讲紧2018年，咁、你嘅婚姻就系靠一个 AI 去结连，咁 吹翻如果嗰20几对。到而家系咪 都系长长久久咧？长相厮守咧，咁啊，都希望系咁嘅。 所以话佢哋嗰个 PR 个 promotion 应该再做得好啲，就话啊，2年前咁我哋呢嗰阵时识嘅，结咗婚噶啦，啊而家已经 仔都生埋啦，孙都抱埋啦，咁啊快得滞呢个系啊， 仔都生埋啦，咁俾人感觉好哦，好可靠，咁先得噶嘛，系咪？ 希望大家揾到对的人啦，揾到另一半啦。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强调，要在上任之后100日内为全美民众接种1亿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介绍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团队，包括获提名出任卫生部长的拉丁裔加州检察长贝塞拉。拜登说，他的医疗团队成员经历危机测试，将会不遗余力地控制疫情，又强调将会要求美国人戴口罩100日，认为这样做是爱国行为。拜登说，需要国会两党合作，以提供资金给疫苗可以分发到全美每个角落，否则接种工作将会非常缓慢。而给儿童重返校园亦都是上任头100日的优先事项，但他表明不可能在100日内解决新型冠状病毒，需要一些时间。英国同非欧盟成员国的冰岛和挪威签署贸易协议。根据协议安排，英国结束脱欧过渡期之后，英国和挪威之间 95% 的商品贸易，以及和冰岛之间 90% 的商品贸易都会维持零关税，以确保英国和两个北欧国家的企业可以继续以目前的条款进行贸易往来。協議確保英國企業繼續享有工業品出口免稅待遇，英國消費者亦都能夠繼續享用廣受歡迎的冰島和挪威海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法治、司法獨立和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等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將會在一國兩制下繼續得到充分保障。林鄭月娥參與美國《華爾街日報》行政總裁議會高峰會並接受訪問， 他说近期发生的不同事件出现了很多对香港不公允的评论，显示有不少人未充分了解一国两制。林郑月娥说，自去年六月开始发生的连月暴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别无选择下制定和实施港区国安法，让香港的法纪和秩序得以恢复。香港在中央支持下将会在国家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企业应该把握良好时机投资香港。林郑月娥回应四名立法会议员丧失资格的事件的时候，展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决定的背景和法理依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隧啊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其余隧道嘅交通咧都系畅顺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跟住落线道呢一段咧仍然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35X 和935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在湾仔的坚拿道东都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使用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方向西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喂，细 B， 你唔好随处乱放杂物啦，呢度系工地嚟噶，万一唔小心烧着咗，弊家伙啦！ 李 Sir， 我而家即刻咧执翻整齐佢吓。 固定电力装置及消防设备到期要检查，你跟进咗未啊？ 我马上去处理。 你样样都要我提，担心死我啦！ 我知错啦。 知有咩用啊？要记住先得噶嘛。唔该，你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佢哋会讲工作地点。防火安全，同我背熟佢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第一线。 7:36，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崔杰彤。 喂，今朝咧，我想问一下钟哥曾经有冇对自己身体上嘅任何一个部位系唔系咁满意，想去改善一下嘅咧？ 点解你用曾经呢个字呢？ 因为我觉得你而家已经去到化境嘅地步啦。 即系你原本想讲放弃噶嘛？ 唔系， 你已经放弃咗噶啦。 唔系，你系扩大。 系啦，你接受自己，系啦，你已经去到另一个境界噶啦，系啦。但系我相信后生嘅时候，即系唔系话你而家唔后生，即系相对。 总之你系咁样不断帮自己戴头盔咧，今日啊， 因为我惊你随时出招嘛，都系戴翻两顶稳阵啲。即系曾经有冇试过咧？ 梗系有啦，有边个年青人啊，不论男女，喺细个嘅年代一出世就觉得自己好完美嘅，唔会嘅， 系 必定有嘅。嗱，第一样啊，男人。如果对自己唔满意嘅地方，第一一定系身高嘅。 嗯，但系呢个好难搞喎，系嘛？ 你话唔满意啊嘛？ 系啊系啊。 第一就一定系身高噶嘛。第二咧就会系同块面有关啦， 系 即系同个样有关嘅，譬如眼耳口鼻咁样。 我估下先。嗯，你觉得你个样有啲咩需要再调咧？嗱，你鼻系高嘅， 嗯， 皮肤又靓溜溜白滑嘅。嗯，眼睛都尚算大啊，咁，嗯，你唔满意啲乜咧？ 以前仲大啊， 以前咩？而家收咗水咩？咁 锯咗， 锯咗个眼皮重咗系嘛？咁有咩唔满意咧？ 你讲咩啊？眼耳口鼻啊？ 系咯， 有，即系譬如话以前好兴，即系叫做好兴啊。我好中意梁朝伟，咁梁朝伟系一字眉噶嘛？ 一字眉， 但我唔系一字眉啊嘛，就会觉得，哎呀，我唔系一字眉啊，就会觉得唔靓。 系， 即系每一个人嘅审美眼光都有啲唔同啊嘛。 咁但系你就冇尝试去整嘅，或者尝试去做到你心目中嘅效果。 這个我就从来都冇谂过去整。第一，我觉得嘥钱啊，即系唔需要啊。 第二，整咗都唔系梁朝伟咁嘅样啦。咁啊，不如算啦。 算啦。 但系又真嘅，嗯，有时候譬如我哋女仔都系啦，见到某个明星好靓，即系可能嗰个双眼皮好深，或者嗰个眉形好靓，咁，嗯，但系真系放到落你个样嘅时候咧，又未必系咁夹嘅。 系啊， 即系你成套都衬噶嘛。 嗱，当然你话去到整啊呢一个嘅问题上边咧，我觉得唔一定唔整嘅。 系 嗱，有好多人真系需要嘅。嗱，譬如天生出嚟系需要整嘅，咁咪需要整咯。 嗯， 又或者可能后天遇到一啲唔开心嘅经历，咁佢哋需要整，咁咪觉得真系需要整嘅，可以令到佢哋恢复翻佢哋自己嘅自信心。 系呢，這个都好紧要，因为之前我都，嗯，我唔知道有冇同你讲过睇嗰，嗯，套docu 咧，佢系讲有个外国嘅男人，佢真系因为一场意外，好似系打猎嘅意外啊，成块面咧系完全地毁容。咁佢用咗一个，咁当然呢个 case 好极端啦，佢系用咗一个好少用到嘅一个科技或者医学嘅科技，其实医生都好少做呢一类手术，嗯嗯，就係成块面 换 面落去嗰，那个。咁我嗰个都睇得几紧张㗎，係，嗯嗯， 啊。咁即係当然每一个人嘅经历都唔同㗎， 嗯， 但係呢我觉得如果哎呀唔係我肥咗，可唔可以抽脂呀，啊，又或者哎呀唔係我轮廓唔够靓，可唔可以削骨呀，啊，咁呢啲呢我就觉得真係要三思啦。 嗯，因为始终都有个后果啦，你唔知道整完之后係点样，亦都有个危险性。 冇人担保整完一定靓喎。 係 呢个呢一样。 嗱，咁但係有啲呢你话唔係真係有创伤性嘅， 嗯。 有一啲嘅工具仔呢，可能坊间上面呢大家都会搵得到，譬如话有啲碌下块面啊，係咪会去下水肿啊，或者可以增加返你个线条啊。咁你又有冇试过买嚟玩下呢？ 你有冇试过？ 我有冇试过？我有试过，好似有试过买。 望住我讲， 我好似有试过，唔系我谂紧啫。我对住你边度大话嘅？我应该系有试过买嗰啲撑高嘅双眼皮嗰啲咯。 呢，這个我冇试过。 有个夹嘅，好似系 咩？ 系啊。 净系你讲嗰啲碌块面嗰啲咧， 你有试 过？ 哦，系咩？我净系碌条颈嘅，因为块面我又觉得都唔需要再削啦，已经太瘦 了。已经太瘦啦，系啊。碌条颈嗰啲系咩嚟嘅？ 系 都系按摩，就唔系话令到佢瘦啲咁样。 但块面系噶嘛？佢系 块面都佢话佢瘦啊嘛，咁我咪买过嚟试下咯，因为块面开始。肥啊嘛， 唔得， 唔得， 所以而家要笠住口罩。 不过你就会用嗰啲嘅时候觉得好舒服，即好似有少少按摩嘅感觉咯。 哦，咁都系，即你可能买翻嚟，就算做唔到预期嘅效果，都叫舒服咗、爽咗啊咁样。而家欧美咧流行一样嘢咧，叫做嘴嚼球啊。就咁听个名，你嗰个点？ 我知咩啦？ 你又有买啊？ 唔系啊，冇呢个。你听个名知啊嘛，嘴嚼球系咪即系咬下咬下就咬到瘦咁样啊？ 系啦，嗱，其实咧佢就唔系咬到瘦嘅，佢话好 specific 咁样话咧，系一个下颚线啊，即系所谓嗰条 jaw line 啊，系啦，侧边嗰个颚。 嗰個位咧，佢話咧鍛鍊啊，每個人咧，即係佢如果即係當然佢個公司講啦，你攞佢個球就擺喺個口嗰度咬，其實佢就好似一嚿膠咁嘅，佢又唔完全係一個圓形嘅波，咁佢就一個軟嘅軟膠咯，叫做就喺度咬。咁佢咧就話每日鍛鍊十分鐘，三個月咧就有明顯嘅下顎線嘅啦。 呢一樣咧，好多年前已經發明咗㗎啦。 係咩？ 同咬香口膠有咩分別呢？ 啊，呢個我都有諗過。 你就係嗰一樣嘢啫嘛。嗱，千祈唔好以為咧，你咁樣咬下咬下，你會瘦啊。 係。 嗱，以前咧，嗱，我雖然咧，以下落嚟講嘅未經一個調查嘅肯定，不過係自己做嘅調查啊嘛。 係係。 聽好多人講咧，都話喂，唔好咬咁多香口膠喎。 嗯。 點解啊？你咬香口膠，你用邊度咬噶？門牙嗰部分啊嘛。 唔係門牙， 唔係，sorry， 大牙嗰部分啦，門牙，冇冇嚟前面咬， 兔仔牙嚟， 即刻俾阿 O 笑啲激氣嘅啫，好啊，大牙嗰部分 係啦，裡面嘅位， 大牙嗰部分咬啊嘛，大牙嗰部分，如果你經常咬香口膠嘅時候，即係喐動得多啦，咁就會令到你腮骨嗰邊嗰個位置嘅肌肉發達啲啊嘛， 係， 咁其實會係瘦啊。定还是 训练咗佢， 实正咗大嚿咗啊！ 我都有听过呢个讲法，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冇乜点 咬 过香口膠啦， 即系攞阵味就掠咗佢。 系啊，佢话你 train up 咗嗰嚿叫咀嚼肌啊，总之嗰块嘅肌肉啦，反而望落去可能会即系胀咗都唔顶。 所以你而家讲呢个咀嚼球，其实系应该系类近嘅原理噶，系嘛？ 啊，系啊，嗱，佢咧，但系就话呢一个咀嚼球咧，喺过去嗰年咧，逐渐喺欧美嗰度流行，仲要咧贵过香口膠好多下噶，大概咧都成400。几蚊港纸一个呢个波波，咁啊当然佢就可以即系咬完一次，你第二洗翻干净可以继续咬啦，但系唔建议你俾第二个咬啦。咁佢咧就讲话啊，呢个精心嘅设计咧就可以帮你激活面部嘅肌肉，令到你嗰下颚线条咧更加靓。咁佢咪好多网上面嘅平台，即系大家买嘢嘅平台咧都可以揾得到。咁不过咧就有牙医话啦，大家就要小心，因为见到呢个产品咧都咁风行啊，亦都有好多明星做代言啦。咁佢就話呢個咀嚼球咧，隨時對於你嘅牙齒咧都會構成危險嘅，容易可能你咬得勁嘅時候，咬得起勢直嘅時候咧，就會令到 咩叫直， 即係好耳聲啊！即係嗰個你幻唔幻想到嘅極嘅時候咧，咬得越快咧，嗰牙齒咧就會損毀啊，甚至啊會咬裂你啲牙齒。咁啊，亦都可能咧，即係會令到你嗰個關節咧，嗰個顎骨嗰啲關節咧，有可能會移位添啊，仲會即係長期咬咧，可能會令到你個關節痛啊。 唔係啊，譬如你屋企只小豬係咁樣咬嗰啲骨頭都冇事啊。一樣都係咁咬嘅啫，即係佢哋咀嚼骨啫嘛，佢唔係咀嚼球。 哦，又係 同一樣嘢嚟嘅啫。 唔係咁，我哋同佢都唔同。你知唔知狗仔好多隻牙嘅有？狗仔，因為我之前幫佢剝牙咧，剝咗十隻，咁以為佢冇曬啦。 都仲有十隻喺度。 唔止啊，多牙齒個人好多啊，原來都好似成三十幾四十隻嘅獸醫話。咁就所以總之無論你係唔係想瘦都好啦，咁但係咧都應該要用啱嘅方法嘅。 咁你話咀嚼球，咀嚼球啊，咁我講下嘢。另外咧，我早排都已經過年幾前咧，喺日本見到有一個，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得賣。又是話訓練令到你塊面瘦， 係 咁佢就唔使嚟咬，就唔使嚟咁嚼。 點玩法 咧？要你咬嘅呢、這個廣告咧，你首先你知唔知邊一個負責代言先？ 日本嘢喎、啊，你話 日本嘢，但係我唔知道香港有冇，我唔係好敢肯定，好似見過嘅。 係咪女神級嗰啲啊？ 佢係女神之中嘅男神啊！ 女神之 即係女神都會覺得佢係男神。斯朗拿度做代言嘅。 哦，嚇咁得意？ 係啊，嗱，咁啊先。用少少時間，大家加少少幻想力，俾我形容一下呢件產品先。 好， 佢好似你咬住一條藤條，好長啦、 啊，系。 咁佢兩邊咧就有好似一條嗰啲馬鞭闊咗個位置，即係等於如果再清楚啲咧，好似撐龍舟嗰啲船長， 系。 不過就細咗啦， 嗯。 然之後就放喺一條過， 系， 就擺喺個口度咬住， 嗯。 咁即係於是即係當你咬住嘅時候，咁咪兩邊伸咗兩條嘢出嚟咯， 都平衡緊兩邊嘢咁咯。 嗰條嗰條嘢啊，即係嗰條嘅東西咧，就唔係硬嘅，係有彈性嘅。 係， 即係咧，佢你唔係話打落去框框聲，係一揈落去嘅時候，佢發下發下發下發下咁樣。 係， 好啦，當你咬住嘅時候， 嗯， 咁佢就會教你，你唔使咬，係咁嚼，唔需要。 係， 你只要叫做啊，即係逐啲講，擔住佢， 係 hold 住 ，hold 住，合住個口，然之後你就將你個面你個頭部上下擺動，咁佢咪揈咯， 揈 好啦。跟住咧，你由於你佢不斷揈嘅時候，佢要產生一個震動喺翻你個口裏邊啊嘛。 係。 然之後咧，你就越咬越實。 哦， 就利用呢一个力咧，令到你训练自己面部嘅肌肉再 firm 啲。 哦， 就用呢个原理嘅。 系。 好啦，咁我睇电视广告嘅时候咧，就见到阿 C 朗咧就咬住佢，揈啊揈啊揈啊揈啊。 几长啊？有冇膊头咁阔啊？ 差唔多，差唔多，咁所以你又要控制你嘅平衡，即係頭部嘅平衡力啦，又要令到你個口咬得再用力啲啦。咁但係究竟嘅 C 朗因為佢踢波踢到咁瘦啊，定還是佢玩呢嚿嘢玩到咁瘦咧？係無從稽考嘅喎。 咁你喺個廣告度見唔見到佢一路玩一路瘦啊？ 啊冇嘅，佢係本身嚟玩之前已經 瘦咗啦， 已經瘦咗㗎啦嘛。咁我睇完之後，哇！原來咧，大家想去瘦某一啲覺得好難受嘅地方，譬如面啦，係、真係無所不用 其 極 啊！Tell me, bab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want. 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I-N-S-A-N-E, let you know it's saving. 一开咪一张嘴说句废话，不懂点样发呆。一部机三幅画放个屁吧，冇理到冇大碍。林完场正中间，老王拍台，冇嘴就跳落台。谁话太异常就太异常，别顾及影像。Wanna control, man, I got my own flow. Never wanna put myself on the low low. Yeah,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Just love hooking up with someone. Don't really care if it's right or wrong. I'm feminine, but I got a strong soul. 全部跳起舞蹈。有钟舒曼、钟舒淇嘅《未够癫》，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钟哥，有冇睇呢个火星任务咧？ 梗有啦，呢啲科幻片系我嘅挚爱嚟嘅。 吓，你好深刻噶，应该系嘛？ OK 啦，又唔系话好深刻，深刻嘅。 最深刻系边一幕咧？ 幕幕都深刻啦。 咁就好深刻啦。我自己都有睇嘅，但我对于呢啲科幻片咧，成日会捞乱啊，即系好多上太空啊，或者即系 都系咁上噶啦， 困到太空舱啊咁样。我有几套系比较深刻嘅，呢套都算深刻，因为佢中间有一道中树仔咧，就比较特别啲啦。咁另外一套 Gravity 咧，我亦都深刻嘅，嗰、个因为成程都好紧张，同埋好似都基本上系得佢一个咁仔噶啦嘛，嗰位演员系啦。咁啊，点解会讲起呢一套咧？因为真实嚟讲咧，真系啊，而家发现 NASA 咧。在太空度种嘢，种咩咧？佢就唔系种薯仔，就系、首批太空萝卜咧， 就出現咗啦。 種蘿蔔先啊！ 係啊，種蘿蔔喎。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即係 NASA 咧，近日就發布咗個消息，話人類史上第一批嘅太空蘿蔔咧，已經係上個月嘅30號成功收成咗啦。咁佢都有一條片咧擺咗上網俾大家睇下嘅。咁就話咧，太空人咧就上去採收咗20棵嘅蘿蔔，咁啊用嗰啲鋁箔紙咧就包好，之後咧就擺入一個冷藏室裡面，咁話咧出年就會將佢送翻去地球咧俾科學家做研究啦。 我以為俾啲美食家去烹調，即係吹神廚房，可唔可以攞一條嘅 太空蘿蔔 煮下嚟食先咁樣？ 到底有咩唔同咧？咁樣咁啊，不過都幾得意嘅。佢話喺呢個微重力嘅狀態之下，呢一啲嘅蘿蔔能夠成長茁壯咧，咁亦都係為執行長期任務嘅太空人提供咗一啲好啲嘅食物，同埋達到一個營養比較均衡嘅飲食嘅。 如果係營養均衡，我就唔敢肯定，因為佢哋而家食嗰啲乾坑坑或者水滴滴嗰啲咁樣嘅太空食物咧，其實個營養係超級均衡嘅啦。 哦，因為已經 編好 曬， 咁但係你話味道，我聽聞啊，即係我都係我未食過啊，我都係睇啲電視節目啊咁樣講咧，味道已經係類近想食嘅嘢噶啦，即係譬如隻雞，佢已經係類近雞肉嘅味道噶啦，但係未必係一定一樣嘅口感嗰啲咁樣， 係即係變咗分子料理 啦，即係有啲似有啲似係嗰啲 friend 啊嗰啲咁樣。 細個咧都有一啲太空人嘅講座咧會嚟學校，即係介紹一下噶嘛。因為喺我的印象中咧就係都幾慘喎，即係全部嘅食物咧都係乾曬一粒粒脱曬水嘅，你其實都唔知道自己食緊乜咁樣。 因為要盡量令到佢輕磅，你先至可以上到太空啊嘛。如果你譬如我攞個蘋果上去，我真係攞一個蘋果。咁如果你攞十個蘋果，嗰啲就要需要原料噶啦嘛，即係你升上太空嘅時候， 同埋會變壞啊！ 變壞又未必會喎， 唔會啊， 因為都係擺雪櫃啊嘛。咁如果你真係整個雪櫃喺個太空船裏邊，又係嘥電啊嘛。咁點算咧？咁樣，所以盡量就會用一啲叫做令到你唔會冇營養嘅東西俾你食飽就算啦。 係，咁啊而家就都叫做好消息啊，即係起碼見翻一啲即係大家熟悉嘅食物模樣出嚟。咁啊睇下到底係咪真係成功，即係食落肚係。OK， 安全嘅咁啊， 安全我又唔擔心喎， 因為起碼種咗出嚟啊， 係種咗出嚟，反而係個味道啊。 嗱， 譬如話，如果你喺地球上邊種嘢咧，你有冇留意一樣嘢？根部有陣時會覺得甜啲嘅， 係 點解啊？ 根部會甜啲，咁係咪因為佢近個泥土攞多啲養分啊？ 地心吸力啊嘛，即係佢會將某一啲養分或者一啲味道嗰啲嘅元素咧拉低咗，咁你會覺得啊越種得低嘅地方，即係嗰個植物嘅低啲嘅地方，咪會甜啲咯。有啲係咁樣噶嘛。好啦，如果上咗太空冇咗呢個地心吸力嘅時候，嗰啲裏邊嘅一啲原料，即係嗰啲elements 會點樣走咧？可能會走咗上頂。咁呢啲就唔知啦，可能就要靠啲科學家去研究， 研究一下啲太空蘿蔔啦。 太空蘿蔔究竟會唔會係都係個底甜啲啊？定還是唔係？冇咗地心吸力，啲葉甜啲，咁我哋就可以煮蘿蔔葉，就唔使煮蘿蔔。 定係 成隻都咁甜咧？ 甜過你喺地球種嗰啲啊？咁係咪可以又再種多啲俾大家食咧？咁但係有冇諗過點解唔好似嗰套戲咁將薯仔要揀蘿蔔咧？ 呢個我都唔係好明白，因為如果根據你之前講火星任務薯，即係最容易種啊嘛， 嚇嚇，即係佢講到係咪？ 係啊， 嗱，佢都話咧，其實蘿蔔都唔難種嘅，咁佢冇話係咪因為太空人中意食蘿蔔啦？咁但係佢話科學家咧對佢哋屬性就相當了解，即係講緊蘿蔔啊，咁而且咧唔需要特別照顧嘅，咁只要27日咧就能夠發育完成㗎啦，已經種好㗎啦。 個週期比較短， 係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下呢啲蘿蔔佢嗰個發育嘅過程係點咧？其實都有拍到一條片嘅，即係將佢縮時咗，咁啊好快就快鏡咁樣咧，俾大家睇到嗰個過程。不過咧，同我想象都有少少唔同，因為我以為咧真係好似我係咪誤會咗？我以為佢會擺喺空曠嘅地方去到種啦，即係好大笪啦。原來佢真係好細笪地方，好似一個箱仔裡面種 嘅 啫。 等於你而家去嗰啲即係比較靚少少嘅嗰啲超級市場，我成日叫靚啲嘅超級市場，咪買到咯。你買一個兜。 有盏灯嘅， 系啦， 咁你自己种啦，咁样 系啊系啊，就系类似嗰啲啦。咁不过你话讲开太空人嘅生活咧，除咗食物，大家会好有兴趣想知道啊，可以点样改善啊咁样。我之前都睇过有啲报道咧，系讲个厕所啊，即系太空人其实去洗手间咧，亦都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嚟噶嘛。你知道冇乜重力嘅时候，咁啲嘢会飘噶嘛，咁样。咁佢哋咧都我见陆陆续续都仲改善紧呢一啲嘅设施咯，即系令到佢哋可能去嘅时候又会舒服啲，亦都会干净啲，亦都可以唔使咁多顾虑咁样。即系有啲有我睇嗰篇报道，佢话直头咧太空人可能会因为觉得哇好似好复杂喎件事，或者比较麻烦咧，都尽量忍嘅咁样。 好啦，剩翻少少时间喺大家食早餐之前，或者而家食紧早餐，讲少少迷思俾大家听下先。 系 太空人饮嘅水喺边度嚟嘅？太空人 饮 嘅 水 喺边度嚟嘅？ 嗱，我 唔可以话攞两箱水射埋上太空嘅， 因为会点啊？ 重咯，即 系 又系翻翻之前 嗰、那 个 重嘅 个原料问题啊嘛。 系，哦，我记得啦。 咩啊？ 就系佢哋排出嚟嘅尿液，跟住就 净化咗，然之后再饮用翻。所以咧，太空人嘅训练其中一样咧，就系你可唔可以接受自己？饮用翻自己嘅东西、 啊、所以其实做太空人真系一个好难嘅。但不过有时我之前睇过啲片咧，佢就好似个波波咁嘅啲水，你有冇睇过咧？即系好似一个气球咁样，好细个，一督穿去就有得饮噶啦。咁嗰啲我相信应该系带上去噶啦，系嘛？定系都系佢哋自己嘅拍摄，即系个样咁精美嚟讲，其实都系你嗰啲嘢嚟噶，咁样系啊。咁、所以嗰、那个洗手间就我头先提到新嗰个咧，都有呢啲嘅系统，即系完善嘅设备咁样。 不过你可以接受嘅，当你喺太空嘅时候见到呢啲嘢，你可以接受嘅。但如果你有一日翻屋企，见到屋企个厕所啲嘢飘嚟飘去咧，你就自己小心，接受唔到啦。 系啊，咁啊好啦，我哋今日就嚟去到八点钟嘅时间，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嘅，今日暖翻啲嘅，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2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未来几日咧都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嘅，下周初咧气温又再转凉啦，钟哥早上气温系15度以下。 我啱想讲嘅就话咧，我本来咧想喺度认屎认屁嘅。咁早兩日，上個禮拜未凍嘅，突然之間咧，我呢個禮拜頭，即係禮拜日定禮拜一唔記得咗，跟住哇，翻到屋企，我要除衫啊，因為熱啊，感覺到，我以為啊，我本來仲想翻嚟講，哇，你睇下，冬天彈花一現，女士們，你哋收起你哋嘅御寒衣物啦，我本來仲想戴頸巾，同事嚟戴頸巾。估唔到而家又话下个礼拜又冻翻， 系啊， 系夏天又已经过去啦， 系啊，仲要好似再冻啲添啊，即系都系十度左右啊，有啲地区系啊，朝头早啊，尤其是咁啊，所以大家就预备定嗰啲御寒衣物啦吓。今日咧而家嘅室外温度就系19度，相对湿度69%啊，咁啊今日都唔算好凉嘅，系、下个礼拜就要注意多啲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多谢妈妈帮我买的御寒衣服啊，好暖啊，可以吃到妈妈准备的晚饭就是最开心了。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经讲过，慈母的隔膊是用慈爱教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甜。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家人讲一声，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立同市民的权利同自由等，香港赖以成功的核心价值将会在一国两制下继续得到充分保障。林郑月娥参与美国《华尔街日报》行政总裁议会高峰会并接受访问，他说近期发生的不同事件出现了很多对香港不公允的评论，显示有不少人未充分理解一国两制。林郑月娥说，自去年6月开始发生的连月暴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别无选择下制定和实施港区国安法，让香港的法纪和秩序得以恢复。香港在中央支持下将会在国家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企业应该把握良好时机投资香港。 林鄭月娥回應四名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的事件的時候，展明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有關決定的背景和法理依據。筲箕灣東戲院一個單位發現一具連有磁帶的初生男嬰屍體，警方昨晚九點幾接報，話在單位廚房一個膠盒內發現一名男嬰，男嬰當場證實死亡。警方调查之后拘捕单位内一名24岁外佣，外佣清醒送往东区医院检查，案件暂列隐瞒婴儿出生，男婴的死因有待验尸确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13，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282， 人民币 6.536，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211， 澳元对美元 0.7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658 点，升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0.08 美元，卖出 1,870.75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喺15度以下。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咁而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啦，咁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和斜村。另外就受这个水管急收影响需要封路，葵涌的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号 X 和935都要改道行驶。咁湾仔嘅坚拿道东都系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而喺九龙啦，九龙城嘅东正道都系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咧就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方向西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有人女子团体捏招推出他们的出道大碟了，今次以纯白去做他们的概念，而主打歌曲 Stand and Step 象征着慢慢都是好事，一步一步用自己的步伐前进也都无所谓。他们希望能够将这种应援的信息用在歌曲上面，将它传递去给所有人，面对着逆境都不需要担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九人女子团体捏招的 Step and Step。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eed You Step and Ste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乐队 Fiesta 主音 Alison。 我哋出 show 之前就可能会嗌 Fiesta 加油耶，即系出 show 咁样壮下士气啦。最近先知原来系唔出得街噶咯，吓唔知色情成分定系啲咩成分啦吓。佢哋就话唔出得街，可能我太纯粹，所以我嗰次讲咗劲多次，我都唔知咯。 好想知啊，呢句系咩啊 ？OK 啊 ，OK 啊，佢哋话咩？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八点十分的时间啊 ，Kitty， 不如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 ，Kenny 早晨 ，Hello，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哇，琴日咧真真正正体验到啊，你讲咗几个礼拜嘅炒股唔炒市啦吓，咁啊，琴日成个恒指咧要跌啊202点啦，但系个别嘅股份咧，大家都有啲斩获，包括咧一阵间阿 Kitty 会多讲嘅京东健康啦，咁啊每手都赚唔少咁样，咁啊另外咧睇到小米，琴日啊最高咧抽升5%+咁啊，最后收市咧就升4.77%啦，仲有嗰啲明源云啦，连续两日夹咗10%+又上去，咁样睇嚟都啊个股嘅市况咧又唔差，但系整体嘅市况咧好似立立地啊，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Kenny？ 我谂都系继续维持翻而家个状态咧，都系。即係個股為主嘅，因為睇翻其實我哋之前都講咗一兩個禮拜啦，個市咧升到上去即係之前七月嗰個高位26,700+呢啲位咧，都穿一穿嘅。咁但係就始終你話要再突破嘅話咧，其實就未必咁快可以做得到住，因為其實由低位即係十一月初升上嚟嘅話咧，都累積咗速度都唔少噶嘛。咁同埋好多即係頭先講啦，啲個股咧其實表現今年係非常之好嘅，即係不斷咁破頂。好多基金經理方面咧，其實都已經交足功課啦，或者投資者方面咧，其實都好大有斬獲嘅啦，投資者。咁基本上都年尾都唔需要話點樣刻意再將個指數係推高啊，或者係琴日我哋都提過啦，都唔需要點樣粉飾櫥窗住噶啦。咁所以指數計嘅話咧，喺而家呢啲位真係買單收牢嘅話咧，都我覺得都合理啦，同埋交到功課啦，都唔算太差噶啦。 真係開心啊！依家已經講明金收兵，才12月9日啊，證明今年個市有幾好啊， 係咪啊？係啊，因為仲要唔好忘記，今年唔係話經濟好好啊，或者唔係好多好消息噶嘛，仲要我哋面對疫情啊，經濟又唔好啊，業績又唔好啊，但係都有指數。或者股份有咁嘅表現，我覺得算係咁咯。 係，咁我想問阿 Kenny 啦，頭先有提到嘅呢一個京東健康咧，尋日就首掛啦，收市就報101蚊嘅，咁即是話咧每手帳面賺近2,000蚊。咁同時間咧佢又納入咗呢個 MSCI 富時羅素嘅指數啦。咁其實阿 Kenny 你覺得，如果尋日真係賺咗啦，已經，咁應唔應該睇翻個位嘅時候又可以入少少嚟揸住下咧？ 兩個指數都入到，又入到咧呢個富時羅素又入到 MSCI 咁啊，哇！好似即日已經搞掂咯，攞曬 pass 點睇啊？呢只股份， 嗱，呢只股份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就係新股嚟講都係最中意呢只嘅，除咗藍電量之外，咁同埋咧就其實琴日都提過，嗰個表現應該會係好，不過都比我想象中係好，再好啲添，因為原本我都諗住大概升4-5%都 OK 啦，算係咁啦，點知佢升嘅幅度方面咧就遠超過呢個10%添啦，咁就因為最主要佢業務上邊咧係比較獨特啲嘅，因為嗱你期內咧你睇翻譬如阿里健康啊或者平安好醫生，今年都曾經一段時間咧升得唔少啊。咁佢係本身咧就類似平安好醫生加埋呢個阿里健康嘅混合體嚟㗎嘛，咁再加埋佢有京東集團方面嘅物流配送系統嘅支持啦， 咁所以呢、這個股份方面咧，如果譬如啲基金啊或者投資者要揀大健康嘅話咧，其實呢個股份咧都必然納入嘅。所以你見到咧，佢好快就納入呢個富時啊同埋 MSCI， 就因為啲機構性投資者方面咧喺投資落呢個板塊嘅話，就一定要買只股份咯。所以我覺得呢個股份都係適宜一個比較長線啲去揸住嘅，係擺落你個 portfolio 裏邊咧，就係一個其中一隻股份之一。 系咁另外咧，想睇埋另一隻啦，物管股啊，呢、這、一個華潤萬象啦，今日掛牌啦，咁有報紙就話超購咧超過28倍，一人咧就可以獲得一手嘅。咁Kenny， 你又點睇呢一隻咧？ 嗱，物管股咧近排又其實就真係比較立啲嘅，不過好似琴日暗盤價都 OK 啊， 係。 咁你唔好忘記，因為之前嗰只恒大嘅物管咧，就而家潛咗水噶嘛，嗰陣佢哋嗰個招價8.幾嘅7.幾啊嘛。咁但係就因為始終咧物管類股份方面唔係唔好啊，但係市場上太多選擇，同埋之前都炒到輕輕冚冚噶啦嘛。咁同埋你睇翻一個現象咧，就好突然都睇到個實在情況，都係啲投資者中意啲新經濟啊、高增長嘅嘢。咁曾經啲投資者方面咧，就較早時因為嗰個係即係美國選舉啊，同埋疫症嘅問題咧，就有避險，就轉咗啲物管股。跟住炒經濟復甦嘅話咧，就傳統股又上翻嚟。但係始終呢一兩日你睇翻咧，啲資金都係中意翻啲新經濟股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啲物管類股份咧，雖然佢係 cash flow 係穩定啊，同埋嗰個係派息都理想嘅，但係就始終可能暫時投資者嘅興趣咧就唔係咁濃厚住咯。 係咁啊，所以大家可能散股民今日就先獲利賺下茶錢先啦，咁樣啦嚇。咁啊賺300蚊、400蚊都係賺。 好啊， 喂，咁啊再講啲開心啲、好啲嘅嘢啦。咁啊Kenny 就話：哇，好多基金經理都明金收兵啦嚇。咁啊，以下來嘅説話就唔係往阿鄧星興面上貼金啊，係因為咧阿Kenny 真係往我哋户口貼金啊。因为话说咧，我 mark 低噶嘛 ，Kenny 有阵时讲啲 number。喂，五六月开始咧，叫大家收集一下只供奉锂业咧。今年升咗几多少？你估升咗290%啊！ 哇， 系啊，咁你知唔知供奉锂业系做咩嘅咧？ 做咩咧？ 系啦，佢做 Tesla 嗰个电嘅咁样啦。咁同埋咧，个供字咧。原先我都唔識讀嘅，係啊，因為今年好火紅嘅一隻股票咧，咁大家先識讀，哦，原來呢個咁複雜嘅字咧，係讀個共字，係啊，真係共犀利啊！如果我寫文章，共犀利啊，共豐利業咁啊，好啦，喂 ，Kenny， 咁啊，依家係咪值得獲利咧？定還是係成個電動車板塊啊？其實比亞迪啊，或者其他嗰啲50啊，都可以繼續睇好啲咧？定還是喂差唔多啦？其實年頭升到年尾，你都俾唞唞啦，咁啊先食糊離場咧，點嘅操作咧？交俾你分析下啦， 嗱，供奉锂业咧，顧名思義，而家係做鋰嘅啦，有個鋰字喺度。咁但係咧，佢就唔單止咧，就做呢個係上游嘅。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咧，我最睇好，我覺得最佢嘅價值最高咧，就係反而喺個鋰化合物嗰度，就一個係中下游。因為咧，佢呢個鋰化合物方面咧，就有個專利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就其他嘅 competitor 咧，就未必咁容易同佢競爭。所以佢 keep 到一個比較好啲嘅毛利率。同埋第二咧，就頭先你提到啦 ，Tesla 啦。因為佢嘅佢係 Tesla 方面咧主要嘅供應商嚟嘅，基本上咧佢哋嗰個生產嘅 capacity 咧有30% 咧都係供應俾 Tesla 嘅。咁 Tesla 你知近排都係好勁啊，雖然佢集即係而家有個集 配股 跌翻，但係咧就係、是但係之前係創新高嘅嘛又咁係，同埋最主要就是電動車呢樣嘢嘅話咧，其實係嚟緊一定係一個好高增長嘅，因為最主要全世界咧都要將新車嘅電動車比例咧大幅係提升啊嘛，咁就算我哋國家去到2025年幾年之後要唔係好耐嘅喎，要係20% 以上嘅新車都要係電動車，咁如果你20% 嘅話咧，即其實講緊係500萬輛嘅車喎，但係而家你睇翻咧就係、是、比亞迪咧已經係全國最大嘅電動車嘅生產商，都係講緊一年做緊几十万辆嘅喎，即係話你好簡單就係、是、你嚟緊嗰個咧數字上面嗰個增長咧就會好誇張。咁你就變咗對於啲鋰啊同電池相關嘅物料嘅需求都會增加咯。咁而供字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供就等於就代表係剛低散咁嘅意思咯。 哦，剛低散咁嘅意思。 係啊，即係 學嘢啊。 呢就係、是、基本上如果大家知道剛低就係其實係出啲即係。 江西铜啊，嗰啲咁样系嘛？ 啊，系啊，金啊，金都有嘅。 嗯， 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始终都有一个好大嘅一个 market 啊，有个蓝海喺度嘅。咁啊，Kenny 最后不如讲埋只美团点评啦。咁啊，美团琴日咧都联同公司咧就有一啲联同一间北京嘅公司啊，科技公司就有呢个美团嘅专业药房。咁啊，药房都搞埋，动作多多啊！你以为美团以为做外卖股啊？咁啊，点不知啊？外卖都唔够啦，要卖埋戏飞，卖埋戏飞都唔够啦。咁啊，旅游嗰啲嘢都关佢事。咁依家喂药都做埋，不过其实我自己都有听过，内地有啲朋友讲咧，其实美团咧系可以 order 一啲药嘅。讲紧唔系啲好严重嘅药啦，譬如好简单，譬如电视卖紧广告嗰啲啊头痛药啊，或者啲好轻强嘅感冒药啊咁样咯。咁啊都系一啲牌子嘢咁样，佢就速递上嚟你屋企咁样。即系我睇过有部内地电影系咁样讲嘅，即係有個女朋友咧，就喺當山西咁先算啦。咁你內地嗰、那個個男朋友喺北京，跟住個女朋友話我病喎咁樣，跟住嗰個北京嗰個暖男咧就即刻用某一啲程式，跟住就即係叮噹咁啊，有碗粥，跟住又唔係講粥嘅，佢哋講稀飯係啊。咁跟住咧又有呢個藥物咁樣，咁啊哇好窩心喎，好暖心喎。咁係咪美團都想行呢一樣嘢？而呢一樣嘢會唔會都係一啲高增值嘅一啲服務？冇咧， 依個真係一個高增值服務，尤其是如果啲朋友有幾個女朋友嘅話咧，就可以 我哋冇嘅，利申冇持有幾個女朋友啊，係啦咁樣啊， 即係可以變咗就送外賣幫可以假手於人。不過咧，即係我哋都提過咧，新經濟股就係咁樣噶啦，即係因為咧，基本上就因為個客户即係好似騰訊咁樣啫嘛，佢有成10亿嘅客户基礎，佢唔會淨係 sell 你手遊噶嘛，佢一定會 sell 你其他好多唔同嘅依個金融服務啊、電商啊等等嘅。咁所以而家新經濟股估值可以咁高咧，因為一個客個變現能力咧係可以好強啊。咁尤其是你美團送外賣同送藥係冇衝突嘅喎，因為佢已經擁有嗰班嘅依個係速遞隊伍啊嘛。其實佢送飯同送藥。或者送張被俾你，其實係冇分別噶嘛。 係係係，咁所以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一隻股份啦。咁啊，係咪啊 ，Kenny？ 係，我覺得係啊，即係尤其是佢入咗成分股之後咧，都係通常以前咧入新成分股都係我都會擔心佢會跌得會一跌一浸噶嘛。但係咧喺新經濟股嚟講嘅話咧，都會跌，但跌得唔算多。好似你睇翻只小米為例就知道啦。即係好快，而家就回穩翻曬，又上翻去啦。 係啊，咁啊，細股民可以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傾傾過啦。拜拜。 唔該曬，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年啲圣诞礼物唔知系咪都系要送？呢、 這 個口罩啊，酒精搓手液啊，咁樣清潔用品咁樣， 呢啲都好實際啊，都 OK 啊。 好啊，咁我決定神光團隊每個都買一支酒精搓手液，送俾你哋做聖誕。 好啦，咁我就送口罩啦。 好啊，咁樣啊，唔知鐘哥開唔開心咧？應該都開心啊。 開心啊，有得用啊嘛。 係啊，鐘哥送咩俾我哋咧？咁樣護眼罩係嘛？即係通常啲防疫工具咁樣係咪有好多唔同啊？嗰啲即係納米唔知塗層殺菌噴霧咁樣， 噴霧嗰啲咯， 因為好多噶嘛，咁啊上網會睇到咧，有啲乜嘢叫做同心抗疫嘅片啦。咁啊，今年啦開始咧數到去YouTube 即係呢個視頻網站嗰度啦，熱門嘅香港影片咧，第一位估下係乜嘢？ 影片啊， 係一定係抗疫噶啦， 同抗疫有關， 係 邊個拍嘅？ 邊個拍嘅？鄭瑞文， 鄭瑞文 係啊。同埋醫護人員示範點樣正確揭手，揭手係衛生署嘅衛生防護中心示範啊，如何清潔雙手嘅防疫診症室， 係 間一間揭手篇， 係 係啦， 就係、是、最多人睇嘅， 最多人睇啦。 哇！ 原來咧，香港人咧好多都唔識 洗手。 唔系呢个又真的，即系咧以前洗手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湿下只手就搞掂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彻底地清洁双手系几时洗啊？洗几耐啊？即系点样捽法啊？都真系可能系呢个疫情打后，大家先好认真去了解呢件事。即系譬如嗰次我同我朋友倾开，咁佢本身以前做过护士嘛，咁佢话喂，其实你去洗手间之前都应该要洗一次手啊。 嗰、个护士朋友好麻烦噶，每次我喺个洗手间见到佢咧，佢都话你唔系咁样洗，佢基本上佢想捉住我只手再洗一次。咁嗰阵时系未有疫情之前嘅，咁你知道我哋男仔噶啦，都系即系正常都会接咗嗰啲就叫洗 洗 手液嘅，咁咪搓几下，咁咪捽完之后 咪 将纸洗咯。 嗱， 好老实真系咁样啊吓，咁我唔觉得自己特别唔干净啊。当然我冇觉得自己特别干净嘅 ，OK， 但系佢就会觉得我系超级污糟咯，个反差好大啊！ 洗手特警捉到你啦， 系啊，洗手特警真系好麻烦啊！大家小心喺港台见到呢一位旧时做护士 嘅朋 友， 但系佢真系。讲得好啱啊！即系啊，你发现呢个疫情之后咧，佢平时嘅啰嗦同埋佢嘅关心咧，系绝对有用嘅。 你唔好帮住佢啦，不过系啱嘅， 系啱嘅， 不过系啱嘅。咁啊，所以呢一条片咧嚟自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嘅示范如何清洁双手嘅片咧，系竟然系今年啊。喺香港版頭先講嗰個視頻平台嘅第一位咯，屋企估唔到啊！通常以往咧都係啲搞笑片啊，或者有啲類似鬧人嘅片啊，或者有啲叫做光怪陸離嘅片，或者哇突然間有架唔知名車 F 字頭嗰啲超跑，跟住十架超跑連環相撞嗰啲片，咁嗰啲。我就咁讲出嚟，你都想睇啦，系咪先？十架超跑连环相撞喺大埔公路，系咪啊？究竟有冇你反啊？ 都要睇下嘅。 系啦，咁你会想睇噶嘛？咁但估唔到今年就系呢个抗疫啦，即 系 好明显就系、是、其实作为好多香港人，其实今年都学识咗好多嘢，亦都要学好多嘢。 因为呢一条片咧，其实系任何年龄层嘅人都会睇。头先你讲啲超跑咧，可能即系小朋友未必会有兴趣睇嘛。但系譬如你洗手点样洁手，咁可能屋企。人咧唔止俾佢睇一次嘅，即每次洗手嘅时候都开俾佢睇。嗱，你要跟住噶，咁爸爸妈妈好紧张啊。同埋咧，其实真系呢个疫情咧，多咗好多唔同嘅 YouTuber 啦，都有拍片系关于同个疫情有关嘅。咁我最近咧都睇报纸话有一条片咧都几多人睇嘅，就系之前咧，我相信大家可能睇报纸都会见到话攞嚿面包嚟做个测试，即系用酒精搓手液啊，干净啲啊，用洁手液干净啲啊，完全唔洗手系。点样啊？嗰、那个面包个发毛程度系去到点啊？即系有几黑啊嘛。咁、然后最近咧，亦都有一个 YouTuber 咧，就系攞住一嚿咁样嘅白面包咧，去唔同嘅交通工具嗰度抹下，即系抹下啲巴士嘅扶手啊，抹下地铁、 究竟 边 度最污糟咧？出嚟黑掹掹，或者最后用翻显微镜放喺呢个实验室睇，喂，你睇下原来咧成日话厕所板污糟，跟住仲有其他地方仲污糟过厕所板噶， 你手机仲污糟过厕所板啊？所以都几多。呢一啲片即系出咗嚟， 系呢啲都系我哋今年学识嘅。不过学习嘅过程咧，难免都会有啲攰嘅，所以通常我哋都会转翻啦，睇得多呢啲防疫叫做诊症室嘅洁手片咧，都系转翻去听下音乐。咁啊 ，YouTube 嘅世界入边咧，今年佢哋系第一位。 系 DJ 嘅银河修理员啊！ 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 眼撑着，使你心恶魔。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散开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四条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撑着是你心窝，漂亮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莽撞。 正嘅银河修理员啊，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8%，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2度嘅，就嚟去到早上嘅8:30啦。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牛津大学同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最新的测试结果显示，疫苗的有效率大约是70%，而且安全。医学杂志《刺针》发表在英国、巴西和南非的部分测试的结果。研究人员说，在接种两剂全剂疫苗的人当中，62%人有效预防感染。如果调整至先注射一半剂量再注射全剂，有效率提升至90%。有专家认为，接种半剂和全剂的测试群组太小，加上不包括被认为属于高危群组的55岁或以上人士，因此要做更多的测试，但预计疫苗仍然会获批准使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全球最高的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度是海拔8848.86米。习近平说，共同宣布珠峰最新高度有承前启后的时代意义，中方愿意和尼方积极推进珠峰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研究合作。班达里说，双方共同宣布珠峰最新高度有历史意义。中尼过去就珠峰高度出现分歧，尼泊尔采用印度在1954年估计的8848米，包括积雪。中国在2005年录得山顶岩石高度为8844.43米。两国测量队分别在去年五月和今年五月登上珠峰量度高度。习近平去年访问尼泊尔的时候，双方达成共同宣布珠峰新高度的共识。获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出任新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说，对香港当局继续逮捕和监禁民主派人士表示深切关注。沙利文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说，美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团结起来，反对中国对香港自由的攻击，并协助受迫害的人找到安全的避风港。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和多名的区议员寻日被捕，涉及今年七一游行的多项罪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强调，犯法就是犯法，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被视为是支持民主的人，就好像有一个护身罩，犯了法，执法机构都不能够做事。 体育消息，欧联赛事，莱比锡主场3-2击败曼联。莱比锡取得16强资格，曼联只能够转战欧霸杯赛事。同组的巴黎圣日耳门迎战巴沙克苏希，巴沙克苏希助教指控赛事的助理球证作出种族歧视的言论，全队拒绝作赛。欧洲足协表示会调查事件，赛事余下的时间改在当地星期三傍晚举行。G 组赛事，两大球王对决，结果祖云达斯凭基斯坦奴朗拿度射入两球12码，作客3-0大胜由美斯领军的巴塞罗那，两队携手出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4，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2，人民币6.53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8点，升2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11美元，卖出1,868.9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三线过海嘅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咁讲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着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咁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跟着油麻埔街一段就挤塞，排到去大网仔路跟着沙角尾路的。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跟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5X 同埋935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都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跟住落线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D 需要改道行驶。湾仔嘅坚拿道东咧都有水管急收噶，咁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消防局唯一的行车线需要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要改路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疫情之下，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31实行陪你笑住过圣诞。 日常8:30有奖游戏31奖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31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31 晚晚日常8:30，31奖知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 我会话系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 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天 Kitty 请来的朋友有 Joyce 郑欣宜。 早晨大家好。 早晨 Joyce。我想问一下怎样可以keep 住自己的心情开心一点呢，即是大家都觉得见到你就好开心，或者跟你倾偈就好开心。或者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方法去到排解呢？ 其实我成日都不开心的。 因为你双子座。 因为我双子座我好跳的。但是我想我整体来计我是正能量底嘅， 系 咁，但系当我唔开心嘅时候，我觉得好重要就系真系要揾人倾偈咯。我以前因为其实我而家都系嘅，我同我 therapist 啱啱前晚先至倾紧，话我好惊令到别人不便。所以我就会好多唔开心嘅嘢或者我需要嘅嘢呢我都未必会讲出嚟。可能到我最尾愿意讲嘅时候我已经系真系忍无可忍，我就嚟要爆啦。但系你讲一次大家未必听到㗎嘛。咁所以如果你一开始 feel 到你慢慢讲，当然唔系我而家一定要即系倾偈。chill 啲咁樣，咁我覺得係咯，會令到我個人 balance 啲咯。如果唔係就積住積住積住，就會爆咯。咁我亦都今年啦，我真係開始見 therapist 嘅，即係傾偈嗰啲醫生。咁我係覺得有一個。好似一个树窿咁样咯，我可以将我唔开心嘅嘢塞俾佢。 系 咁，跟住因为佢系真系有佢有读过呢啲嘢噶嘛，佢真系有根据地可以话俾我听。哦，系你发生呢一啲事情系真系会好 hurt 噶，咁我会觉得自己冇咁癫啊，你明唔明啊？即 系 好似佢 validate 咗我嘅，我感觉紧嘅 feeling 嘅一啲嘢咯。咁我亦都好推介大家去。如果你有呢个能力嘅话，去揾一个真系专业做呢一样嘢嘅人去倾偈咯。咁但系如果你冇嘅话，都可以揾下朋友倾偈嘅。但我就觉得，因为我咁啱呢一段期间咧，我两个 best friend， 其实我有两 pair best friend 嘅，一 pair 咧就混咗喺澳门，因为疫情嘅期间咧，佢哋我哋冇见就嚟一年啦，咁跟住咧，我另外一对 best friend 住喺香港嘅，但系佢哋啱啱生咗个仔出嚟啊，我嘅契仔好可爱嘅，咁我觉得 佢就好忙啦， 系啦，佢唔系唔 present 啊，即系我要到嘅话，佢一定到，但系我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啦，我嗰啲问题相比起你喺度。製造緊一個人， 係餵奶啊， 係咪啊？ 即係湊一個人， 係咯、啊。你照顧緊一個，you're shaping a mind， like you're shaping a human 。咁我嗰啲嘢我就唔好煩你啦，我覺得。咁所以就我預計到嗱，我咁樣繼續落去咧，我真係可能會爆。咁所以我就同自己講話，我既然喺工作上、喺學嘢上，我咁積極、咁 aggressive。點解我唔積極啲去照顧好我嘅 mental health 咧？咁所以我就決定我要錫自己多啲。 呢個係你嘅自省嚟嘅，即係唔係有人話喂阿 Joyce 呢排好唔開心、啊，不如你揾個therapist 傾下啦。唔係，係你自己 aware 到嘅。 我自己 aware 嘅，因為我試過好唔開心嘅。 係。 咁我唔想翻去嗰個好危險、好危危乎嘅嗰個狀態啊。因為我知道再加埋疫情，其實呢一今年是很不正常的，对大家来讲我不如赞下大家你已经很厉害了。这个疫情其实是将个世界倒转了的。所以我觉得我四月几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 就我当是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咯。就是keep 住找一个 therapist。 而 which 你是觉得哦揀啱了这一份礼物。 非常之系，我觉得 for 我嚟计，好过买一个名牌 炒袋仔咁樣，個意義同埋嗰個長遠性對自己嘅好處好好多咯。 係，好好啊！我覺得多謝欣怡嘅分享啦，因為以前咧啲人會覺得嚇、我咁樣同人傾，即係又代表我好軟弱啦，又或者係啦，又或者哇揾到醫生或者專業人士喎，係咪即係我好大件事啊？即係以前會有呢一種嘅錯覺噶嘛，咁所以先令到啲人好似即係壓住壓住，然之後揾唔到一個出口。但係其實就係、即係欣怡個 sharing 就係話俾我哋聽，呢啲係好 casual 嘅事嚟，咁你唔開心就揾人傾咯。咁既然有啲朋友唔得閒嘅，咁你咪揾個即係專業 ，even 佢可能俾多啲 advice 嘅。 係啊， 因為有時候你同朋友傾，雖然佢好想幫你、但係佢唔識得點樣去、去講一啲説話，令到你舒服啲啊。反而有時可能係，你唔好唔開心啦，或者咁少 事。呢啲最 hurt 啊！ 係啊，呢啲你會更加令到件事差噶嘛。咁所以其實啲你話揾一啲 therapist 去傾偈，咁我覺得其實我好好正常嘅一件事，尤其是係我哋而家呢一個社會，即係大家都市人咁大壓力，咁再加上個社會環境又咁樣樣嘅時候，其實一啲問題都冇咯，反而會令到自己揾到一個出口咯。 冇錯，亦都要喺呢一個時候借鄧小巧嘅一首歌嘅歌詞送俾大家，就係、愿你记得软弱没有错， 好听啊！ 痛亦没有错。 咁要唔要借埋你自己嗰首歌呢？ 我自己嘅 小夜灯，因为咧，欣怡今日带上嚟嘅呢一首小夜灯咧，都系讲话，其实我哋喺迷失嘅时候，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好孤独，或者得自己一个人，其实身边好多人或者喺一直默默咁样陪住你噶嘛。 冇错，当你谂下小夜灯嘅作用系乜嘢呢、其实佢系一个。开咗嘅时候，其实佢系唔够光去照亮一间房嘅。但系佢开着咗嘅时候咧，佢可以俾到一种安全感俾你。而喺你身边咧，一定无论你经历紧咩嘅时候，都一定会有一个咁样嘅人默默地喺度支持住你嘅。睇下你睇唔睇到咯？ 系 睇到嘅话，就将呢一首歌送俾佢啦。 系啊，同埋咧，我会觉得。你自己即係 cure 咗自己嘅問題之後咧，你可以化作人哋嘅小夜燈。 哇，希望 係啊，真係啊，即係你自己經歷過嘛。咁當你身邊嘅人再遇到嘅時候，其實你就係嗰一個發放能量嘅人咯。 Yeah。 非常好啊！ 多謝你 我想喺呢个访问最后，我想给你一个拥抱啊！ 多谢 系你好需要一个拥抱。咁啊，希望下次咧再揾阿 Joyce 上嚟同我哋倾偈。咁啊，今朝早上咧，我哋听下欣怡嘅小夜灯。 Thank you。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推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性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实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 今日早上咧，唔该晒 Joyce 郑欣怡啊！咁喺电话旁边咧，而家就有小白喺度啦。 系啊，早晨崔杰同早晨钟哥， 点啊？有啲咩讲啊？你啊，小白。 即系行开行埋喺 canteen 嘅时候咧，见到啲 poster 咧， 好心你又唔好行开行埋啦，又唔系话乜嘢嚟而家。 喂， 你知自己咩环境？ 行得慢都要行噶，唔通当物理治疗嘛？你知唔知啊？好紧要噶呢样嘢。喂，我见到嗰、那个叫咩？大嘥鬼，系、啦，见到大嘥鬼，令我谂翻起咧，以前咧，香港嘅叫做政府推出嘅吉祥物啊，吉祥物咧有一个叫做咩守护者联盟货。香港嘅，咁啊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例如啦，清洁龙阿德啦，系咪先？咁呢个食环嘅，啊渔护署有一个叫做 B 仔嘅，天文台有一个叫度天队长，可能大家都唔记得。消防员嗰个任何人，系啦， 呢个比较出名啲啦。 系啦，呢个比较出名啦吓。咁啊，仲有譬如最近好 hit 嘅。Lazy Lion 啦，系咪先？咁啊，环境局嘅大嘥鬼啊，呢啲咧都系几出名嘅一啲叫做吉祥物，政府推出嘅。原来喺外国都有咧好多唔同吉祥物，仲有吉祥物嘅选举嘅。咁佢哋每一年咧都会推出一个叫做年度嘅吉祥物。 不过首先咧，我觉得好奇怪，即系譬如奥运咁为例啊，每一次奥运都会有一个吉祥物。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成日都唔明点解要有吉祥物咧？其实奥运本身都已经，譬如嗰几个环已经系佢哋个 icon 噶啦。 系啊， 咁点解要喺嗰个标记之外，仲要加多个标记咧？ 佢哋都有话到噶，佢哋话其实吉祥物咧，本身你制作一个吉祥物咧，有好多步骤啦，有好多风格啊、颜色啊、美学啊、形象，同埋佢哋话吉祥物最紧要系做咩咧？以人化，个目的系啲乜嘢咧？个目的就系希望咧，藉住吉祥物做好多唔同嘅推广，因为佢哋话到嗱，例如我攞奥运嚟讲啦，奥运嗰五个环。个个都记得噶啦，但系每一届点解都仲要有一个嘅叫做吉祥物咧？佢哋就希望藉住呢只嘅吉祥物，可以将奥运除咗系体育，同埋佢哋自己国家嘅一啲叫做文化咧，去展现开去。即系其实一定系同宣传有关噶啦。个问题就系宣传得够唔够？咁有啲人咧就话到啦，喂，原来吉祥物咧都有啲叫做哲学嘅问题噶、哦。系同人或者同宣传咧有莫大关联嘅。 哲学有偈倾，有冇讲过啊？ 咩有偈倾啊？ 哲学有偈倾嗰个节目有冇讲过啊？ 梗系讲过啦，叶文发 Kason 啊，不过一定咁佢哋话到啦，喂，原来咧即系中意吉祥物嘅原因咧，如果你做得好嘅话，某程度上可以拉近晒咧人。同埋人或者人同埋你想宣传嘅商品嗰个嘅距离嘅，咁呢个第一个关键就係点样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咁佢哋当然啦，我哋成日谂喂够贴地就可以做到，咁但係你会真係个个都做到贴地咩？咁呢个有咩办法，我哋一阵间可以再倾下。咁另外就话到啦，咁亦其实每一次嘅吉祥物推出呢亦都係挑战人嘅適應能力嘅， 即係挑戰人嘅底線係嘛？即係咁都接受到， 我都接受到，或者有幾多個人係抱住同一個心態，就係、是、喂，我哋都接受到、哦。咁如果越多嗰個我哋出現咗嘅話咧，咁就代表你嗰樣嘢亦都越嚟越成功啦，係咪？咁同佢哋話到最後一樣嘢要挑戰嘅係咩咧？就係、是、要令到啲人解答到自己點解我要中意。好啦，我哋攞翻奧運嗰個題目咧，就係、是、話。每一届嗰个奥运咧，佢哋总有一只吉祥物啦。有几多个人真系中意嗰只吉祥物咧？点解佢哋会中意咧？又或者点解佢哋唔中意咧？系咪先？ 我就唔记得咗啦。即系究竟历届你啲嘅奥运嘅吉祥物有边几只出现过？ 我记得福蛙咯，福蛙系咪啊？ 系北京嗰只啊？ 北京啊，系啊。 系咪叫福蛙？ 福蛙系啊。 我唔系好记得你， 我唔系好记得啦。 跟住我记得有一个咧，就系好似一个水滴咁样嘅，蓝色嘅。 哦，水滴嗰个应该系放佢嗰个水运会嗰啲 friend 应该系系嘛？ 嗰个游水场 嗰、那个游水场馆嗰只嘅应该系系啦系啦咁但系点样都好啦，嗱记唔记得都好啦。咁但系每一个嘅吉祥物咧，其实原来咧佢发展嘅时候咧，最重要咧系有几样嘢。佢甚至乎咧，如果你学识咗咧，佢哋话到呢一个叫做吉祥物哲学啊，可以令到你更加明白。人与人之间个距离，个微妙嘅变化噶。好啦，佢话第一就系、是、个性，每一只吉祥物咧，嗱总有咁多届奥运，总有啲系成功，有啲可能冇咁明显失败咁样嘅。佢话每一只吉祥物咧，总要安排佢哋自己嘅个性。又系、哦，我哋睇翻咧，譬如日本咁好多吉祥物啦，有啲咧系特别跳脱嘅，有啲专系 sell 佢怕丑嘅。最出名嗰几只咧，发觉原来个性格咧都系特别活泼、平易近人嘅。啊，咁呢樣嘢套翻落去我哋現實生活又係、哦一個人經常多嘢講嘅，特別容易引起話題嘅，同大家傾偈傾得多嘅，又好似真係最受歡迎、哦，係咪先？如果一個人係沉默寡言嘅，例如佢做一隻嘅吉祥物，佢唔講嘢嘅，佢淨係用一啲好簡單嘅語句，或者用一啲好簡單嘅手勢去表達嘅話咧。通常咧，你都發覺冇乜 noise 嘅，咁呢個我哋就導出咗啦。啊，原來咧吉祥物嘅個性就同我哋人同人之間個溝通咧，原來亦都明顯化咗一樣嘢，就係越活潑、 越开心呢越容易平易近人，你身边嘅朋友亦都越嚟越多，即系代表你嗰届嗰个吉祥物咧就越成功啦。 哇！咁我哋要拱阿 O 出去做神哥嘅吉祥物啦。 佢停唔到嘅， 停唔到口啊嘛佢。拱佢出去做吉祥物就啱啊，拉近神光同听众之间嘅距离。 系，仲有冇其他特点啊？我想问，除咗多嘢讲之后，睇下佢 fit 唔 fit 啊嘛。我而家准备 吉祥物咧， 准备定套衫俾佢。 每一只吉祥物咧，可能我哋个个每人都可以做一只吉祥物喎。 有得 嗱，每一只吉祥物咧都会有佢自己嘅故事，同埋有佢经历嘅。嗱，我哋发觉譬如日本或者美国好多唔同吉祥物咧，佢哋硬系会话啊，例如呢一只嘅猫猫，佢有以前曾经发生过咩事，所以就做到佢而家呢个性格啦。咁啊会有个古仔几句咧。讲翻出嚟嘅，好啦，原来每一个人嘅经历咧，又影响佢自己对身边嘅朋友嗰种嘅观感，或者朋友对佢嘅态度嘅。我哋就试下谂下啦，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入边，我哋会唔会我哋嘅经历系吸引到其他人，又或者我哋嘅叫做背后嘅故事，令到好多人抗拒咧？ 系阿 O 有好多感人嘅故事， 系啊系啊，佢讲到好感人噶。 系啊， 阿 O 嘅强劲嘅地方就系唔感人都讲到， 讲到咁人。佢而家唔喺度，快讲。 趁佢啱出去斟水啊！ 系啊，所以啱啊，佢都适合嘅。 吉祥物 系啦，喂，第三个， 第三点咧， 都系佢中喎。就是生活化啦，即系叫不离地啦。如果你做到嗰一样嘢，譬如你下攞只吉祥物雀仔嚟，讲到啲嘢晓飞嘅，系晓飞，但系问题是大家捉摸唔到，唔可以摆喺自己生活入边应用咧，其实都系枉然嘅。咁你就话到啦，生活化最重要嘅位置咧，就系能够有一种好现实化，好有一个咧就系互动嘅感觉嘅。例如啊，嗰只吉祥物，我攞熊本嗰只为例啦，熊本嗰只会走落去，佢虽然穿住嗰件衫啫，你知大家都知系人嚟噶啦。佢穿住嗰件衫跳落个温泉入边，哇！你穿住嗰件衫跳落个温泉入边，大家就会眼都擎晒。 啱啊， 系啦，你 即系譬如话阿欧都系有呢、 跳落温泉，咁大家眼都擎晒噶。 又或者系阿欧平时即系佢好贴地噶嘛，佢食嘅餐厅都系我哋平时去开嗰啲。 系啊，带我哋去食粥啊， 都系 油炸鬼啊咁嗰啲。 贴地嘅餐厅，佢唔会带我哋六星酒店。 冇啊，冇试过，所以佢好适合做呢个代言人，我哋嘅吉祥物。 神光嘅吉祥物， 好适合嗱，同埋咧即系吉祥物，仲有一个叫你将佢优化咗佢，点样优化咧？例如攞下欧维嚟啦，阿欧嘅身形咧本身系咁嘅样嘅，我哋再将佢咧夸张化咗佢。嗱、本身佢已经有几个优点啦，佢个性或者佢故事有感人啦，佢又可以讲好多感人嘅说话，或者佢好多系好贴地嘅。我哋就将几样嘢咧放大咗佢、例如佢好贴地嘅着衫好贴地嘅，我哋放大咗佢着衫嗰 part。 佢着衫唔贴地啊，但系 系 咩？潮人嚟嘅佢。 佢有有品味啊！有品味啊！ 我忍住啊，咁样嘅说话真系讲唔出啊！对唔住，我真系拜金主义噶，其实我唔系咁样噶。 唔系啊，头先唔系话你讲嘢感人啊，系你背后嘅故事好感人啊！ 你背后啊，你哎呀，你嘅经历感人啊嘛！我哋讲嘅经历咧，都可以令到一个人咧系可以即系感动到其他人嘅。咁所以咧，我哋明白咗呢几样嘢之后，佢哋就话啦，喂。叫做吉祥物哲學咧，可以令到我哋，咦？我哋明白咗呢只吉祥物成功嘅原因，於是乎我哋就仿效佢，睇到佢嘅優點之後，我哋將佢套落自己嗰度咧，就可以令到自己人生咧就開始慢慢改變一啲唔好嘅嘢啦。 嗱，咁以後咧，我哋影相嘅時候咧，就要擺下 O 喺中間， 最前係啦， 因為吉祥物 係啦，有佢先吉祥， 代表咗神光第一線先。 系啦，咁大家吓揾下自己吉祥物嗰个方法，自己中意边一只。 不过吉祥物咧，其实去到最后咧，当然就话好似一个象征，代表咗某一个盛事或者某一个产品咁样啊。去到最后，其实都系一门生意嚟嘅。 系 你到最后点样可以拥有嗰一样嘢？譬如话奥运，我冇办法拥有奥运噶嘛，我拥有唔到奥运会噶嘛。但系我亦都拥有唔到嗰个奖牌，又拥有唔到嗰个圈。咁我咪拥有只吉祥物咯， 系拥有只吉祥物周边嘅嘢， 系周边我买咗翻，我就拥有咗噶啦。 好似芭比咁咯，阿林慧佢中意储笔啊嘛，佢咪储一只有吉祥物嘅笔，咁佢咪当拥有咗个奥运咯。 我拥有咗，咁我就系当赢咗噶啦。 咁而家系咪帮阿 O 出啲嘢啊？ 系 出啲产品， 帮佢出气啊！ 好啦，唔该晒小白。好啦，而家阿 O 喺隔篱，好似写紧啲嘢，好似想同我哋沟通咁 啊，系反驳。唔使理佢，系收埋佢先先，帮我 收线先，系啊， 好接个电话。 好啦，就嚟去到早上九点钟啦，8:58啊，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70%。咁啊，今朝早咧天气啊大致多云嘅，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咁啊大家出门口就可能要带把遮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九日是一年的第34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2日。1968年12月9日，美国科学家杜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博士在美国史丹福大学发明了第一个电脑滑鼠。滑鼠是一种电脑输入设备，可以对屏幕上的游标进行定位，通过按键和滚轮装置对游标所经过位置的屏幕元素进行操作。滑鼠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代替键盘繁琐的指令。滑鼠最初的外形是一个木制盒，原理是由底部的小球带动输轴转动，继而带动变阻器改变阻值来产生位置信号，再将信号传到主机。12月9号出生的朋友活跃，想象力丰富，喜欢成为焦点所在，觉得生活好像一场戏，自己就是主角，活在主观的世界，同其他人的认知会有所偏差。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电脑产生的虚拟世界是不是就是你希望活跃的世界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过分投入虚拟世界的结果会是认清楚虚拟世界，还是将现实世界当为虚拟呢？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刚才讲了近黄大仙中心那段意外清理好，这段路比较繁忙。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麻埔街对出一段就挤塞，而家龙尾排返去大网仔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葵涌的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现在受影响巴士路线 35X 和935都要改道行驶。另外九龙城的东正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跟着落线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就要改道行驶。湾仔的坚拿道东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跟着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伟华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所以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伟华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哋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边个话泡菜净系得个辣字噶？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 Joy 游世界嘅阿 Joyce 嚟同大家分享，到底泡菜嘅腌制文化啦，喺唔同地区到底啲泡菜又有啲乜嘢唔同啦？一齐嚟学下呢一段泡菜嘅历史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快感觉你的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O2O。 早晨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美国个市方面系点先啦。美国新冠肺炎感染嘅人数咧激增，加大咗咧推出进一步防疫封锁措施嘅可能性。同时咧，投资者憧憬美国国会咧有望新一轮嘅财政刺激方案咧达成共识啊。美股咧先跌后回稳，三大指数咧都可以刷新盘入边咧嘅纪录新高啊。当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齐齐创咗收市嘅新高啊吓。道指升104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2点啊，睇到美国个市咧都唔差，理论上可以大热下星期三嘅港股咧，应该要生生升升升升升啊！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这个星期的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芭比，早晨大家。 在停放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会好像我这样，都会担心到底找些什么东西给小朋友去做一下呢。我相信无论是特殊学童的家长定还是一般学童的家长都会有相同的担忧的。 是啊，其实我见到你已经很丰富的了。 我还好啦， 你同阿女好丰富的，其实呢真的是可以很随意做的。例如好像我见到你做一个我很欣赏的，就是那些糖啊将它摆晒在中间度，跟住加啲水落去，跟住呢就变咗啲彩虹色啊咁样。咁呢一个都系好好啦。咁呢个其实就已经系可以系教到佢啲好科学嘢啦，就是原来系会化开啦。咁另外如果细啲嘅就教颜色啦。咁或者系即系教佢啊原来可以变一啲即系佢溶咗嗰陣時咧，有啲唔同嘅形狀啊，咁呢啲認知層面啊，同埋呢一個嘅語言咧，就已經係好好噶啦。咁另外咧，可能係一啲社交啦，可能係話啊，媽咪你先定係我先啊，咁啊唔好啦，不如你先啦，我想要多幾粒糖喎、啊。咁呢啲就已經係一個好豐富嘅語言嘅訓練嚟噶啦。 嗱，我自己感覺上咧，我都係好隨意咁樣同女女去做呢啲活動嘅啫。咁但係咧，有時都喺度諗啦，嗱，譬如我哋一般學童啦，咁可能就喺個規劃遊戲上面咧就。不会想太多，就是啊，会不会对他的言语发展有特别帮助啊？会不会对他的社交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呢？但是呢，想回譬如特殊学童，很多时候譬如如果你的学生都是去找你，就希望巩固他的言语啊，令到他讲嘢叻啲，又或者跟人的沟通技巧再进一步啦。但是在这个没得话正常跟同学仔社交，没得翻学的情况底下，其实对他们来讲个影响会不会特别大呢？ 都会的，同埋所以呢有啲学校呢佢就会系啊维持住，即系大家都可能有少少时间同啲同学一齐喺嗰个嘅视像度见下面嘅。咁呢个 系 好好噶，因为我见到啲小朋友呢有时可能两岁嗰啲呢嗰啲正常嘅小朋友啦。咁佢哋见到啊大家同学名，其实一开个镜头呢佢会叫个同学名㗎啦，就大家好兴奋㗎。 好得意啊。 係啊，大家喺度叫啊叫啊，咁即系令到佢哋呢即系唔好咁陌生啊。有少少似你讲緊九月开课跟住又再停课咁样。咁其实都好短時間啦，即係咪應該係開頭係停課， 本身都已經是視像， 係啦，已經就係視像嗰陣時就識識地個同學，跟住好啦，真係咧面對面見翻一班同學啦，咁而家又見唔到咯，咁所以咧個視像咧其實都幫佢哋會幫到好多嘅，咁起碼我哋知得到啦，起碼有翻嗰個社交啦，咁到時咧再開學嗰陣時咧佢就唔會咁驚咯，如果唔係咧又好似重新嚟過咯， 係 啊，有時我哋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咧，佢需要多啲時間去做預備噶嘛，咁我諗唔會係個個家長就將啲同學個相咧擺曬喺度俾佢認噶嘛， 我諗都難啲揾佢啲相嘅同埋。 其實有嘅喺特殊幼兒中心咧，有時都會係咁樣做，因為佢哋得幾個同學嘛。咁、 哦、 但係如果主流學校咁，哇，成十幾廿個咁，其實即係家長未必係容易會有咯。 咁、如果對於特殊學童嘅家長嚟講咧，嗱，剩翻雖然暫時我哋計劃咧就時間唔係好多啦，但係可能都想咧把握呢個機會，或者為將來一啲未知會唔會有可能停課嘅時間咧做準備，有冇啲乜嘢建議俾到呢啲家長，可以同啲小朋友喺屋企做啲乜嘢嘅訓練或者遊戲咧？ 我哋嘅小朋友咧，好多時咧，佢嗰大肌肉啊、小肌肉咧都有啲問題嘅。咁你咧，如果話等到翻學校先再練啦，又或者係話啊，練翻兩個禮拜前啊，老師嘅治療師教嘅咧，咁其實都係唔係咁好嘅、 嗯， 因為個小朋友原來已經係有進步嘅話咧，咁我哋即係家長咧係要幫佢更加做得多嘅。例如好似大肌咁樣，咁喺屋企玩啦，即係可能入門口去到房好长好长咁，可能咧你摆一啲嘅cushion 啊， 或者係擺啲膠墊啊，咁、個小朋友咧就可能係咁踩啦，由頭踩到落尾啦，咁佢嗰個腳板咧個感官咧就可以感覺到一啲嘅粒粒突突嘅嘢啦，嚇、咁佢即係個感官度可以做到個訓練啦。做完膠墊咧，有可能用其他嘢咯，咁可能你用下啲豆袋啊，仲有咧就有啲咩可以擺喺度做障礙物啊？你覺得？ 一啲軟淋淋嘅物件咯，係嘛？例如毛巾仔得唔得啊？ 得， 會唔會跣咗喺地下咧？可能有啲危險。 唔係叫佢攬過咯，其實攬過嚟講咧，對佢哋嚟個訓練都好辛苦噶。因為有陣時可能佢哋好大個都仲係未識行嘅話咧，咁其實佢要攬個少少嘅嘢咧，都係困難嘅。咁、所以呢個就好咯。咁同埋咧，毛巾仔呢啲咧就真係喺現實生活有噶。所以我成日都強調咧，即係唔使勞師動眾嘅， 就地取材 係啦，就地取材嘅話咧。真係好重要咯。咁如果唔係咧，有時我見有啲家長咧就話啊，治療師買呢個幾好喎、啊，等我上網訂先咁、可能去到美國訂啊，咁啊嚟得到已經好耐啦。咁其實有啲嘢咧喺屋企就已經得噶啦。咁、好似頭先話大機啦，就俾佢走嚟走去咯。咁喺個認知層面，可能話啊，教下佢啲顏色啊、形狀啊，叫佢啊，我哋企去紅色條手巾仔度，跟住又或者可能係格仔嘅手巾仔度咁、樣，或者係執翻啦。嗱，執咧就去到小手機啦。咁小手機咧係咪？可以控制到去攞到條毛巾咧，咁、其實都係一個訓練嚟嘅，咁亦都可以幫埋佢自理咯。咁、所以咧，我哋其實有好多活動可以玩嘅。 嗱，頭先聽呢兩個活動咧，我都感覺上係需要家長或者有大人喺度陪同啦。你起碼要去灌輸佢知識啦，或者你都要睇住佢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進行啦。咁有冇啲係真係可以擺低俾佢自己完成嘅嘢咧？ 有噶，頭先嗰啲咧，如果係有可能工人姐姐嗰啲係唔需要語言、需要認知噶啦。咁啊，叫個細路仔可能重複來來回回，咁可能啊，佢去咗一邊，咁可能俾一個嘅貼紙佢，或者俾一個嘅獎賞佢，跟住可能再翻轉頭，咁反而咧，可能工人姐姐咧就可以幫到好多呢啲做翻呢啲嘢，咁啊變咗媽媽爸爸咧翻到屋企咧就做翻我哋語言嘅嘢啦。 係 係啦，咁所以呢啲 可能阿姐姐喺屋企嘅時候就學咗另一個語言添。 会噶， 系啦，咁今日咧都多谢晒 Clara 啦，同我哋讲咗一啲咧都好有用嘅活动，有时当系小游戏咁样同小朋友玩咧，正所谓啲家长成日话要放电啊，呢个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唔该晒 Clara， 唔该晒林慧。 在某冷冬，有艳阳，随着晚风的方向，沿路看灯色通通已着，让你眼光渐扩张。共我细想，圣诞漂亮，浪漫齐刻的诗歌正在唱，心内那只鸟风箱放入了箱。温度计再用雪，愿你可好好的抽一个奖。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都不渺小。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纪念照又重新回复了那浅笑，若你庆祝我在场，同为创伤需休养，随了你都可见到气象，令我两手未动僵，没有礼品似你那样，年度幸运的心思会奉上，街外那动人钟声已在暗响，魔术棒下场说愿每位指挥家一起去想。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都不 重新回复了那前事。 早晨时间九点十七分啊，有翻啲圣诞气氛，佢系周柏豪同埋方力申有呢一首《爱心圣诞》啊， 即系估唔到呢个组合啊， 系咯。 亦都估唔到佢哋会唱 一齐合唱圣诞歌，因为呢个咧系爱心圣诞大行动嘅主题曲嚟嘅。 真系估唔到啊！ 系啦，咪邀请到呢两位爱心大使去到合唱嘅，系啦。咁啊，嗱，我想问下钟哥咧，即系细个嘅时候读书啊，有冇试过俾老师没收一啲嘢咧？ 冇。 点解唔怪咧？你冇带啲违禁品翻学嘅咩？ 我都冇呢啲，即系所谓嘅校园违禁品，即系譬如话电子游戏机。又或者是公仔书。 是喎、你个年代应该都未有得话带电话啊嗰啲返学㗎喎，係咪？ 你知唔知越讲越细声呢？你咪觉得好尴尬讲到呢啲题目咁样。 我讲嘅事实怕咩呀？你个年代系冇电话带返学嘅。 我哋个年代有嘅嘢，你哋呢个年代冇啊。 有咩呀？ 计数机打怪兽，你哋有冇？ 计数机打怪兽 就唔识啦，讲你就知道你唔系嗰个年代嘅人啦。 计数机，我正想话你唔系用算盘嘅咩？咁样，即系你嗰个系游戏机嚟嘅。 游戏机嚟嘅，最早期咧喺我哋即系未有嗰啲细细部嗰啲机之前咧，咁有一啲叫做用计数机打怪兽嘅 game， 就系内置咗落去嗰部计数机里边嘅。嗰时好兴噶，因为咧，我唔系打机， 系 我用计数机啊嘛。佢玩法好简单嘅啫，咁佢就会喺有个即系打横一条嘅屏幕嗰度咧有啲。数目字出嚟噶嘛？ 嗯， 你计数机都系玩紧嗰个嘅啫。 系啊，系啊。 好啦，佢喺个屏幕嗰度咧，譬如佢会出一啲唔规则嘅数字嘅。咁譬如话五六跟住一八九五四咁样不规则地出嘅。 系系。 咁你一定要打两个或者三个 number， 佢要加埋变整数。譬如我打佢揿一个五， 系， 跟住再揿一个五，咁咪变咗十，咪变咗零咯。 整数系啊。 咁佢就会出一只好似。一个 N 字咁样嘅符号出嚟，即系嗰个叫做怪兽啊嘛。跟住你揿嗰个啦，咁嗰个咧就会有好多叫做 bonus 有分啦。咁预示者咧就不断喺度揿啦。哦，譬如一六三。 哦，咁我系咪就 都系十啦？ 一六三， 一六三加埋十啊嘛。咁啊又有只怪兽啦，预示者就不断喺度揿啦。咁但系嗰排数字咧就不断向前推噶嘛。咁如果你打得唔够快，嗰排数字怼到上顶啦，咁你咪输咯。 哦， 就系玩紧呢个游戏嘅啫嘛。 哦，有个咁样嘅计数机噶。 啊， 我真系冇见过，我真系认真计数。 所以呢啲系香港老花镜啊。 哦， 以前上堂我有个同学就成日玩嘅。咁但系咧，因为佢每一次出只怪兽，一揿到只怪兽咧，就 又有声 噶嘛。咁老师就知道边个喺度玩紧啊。因为嗰时冇话。熄咗个声呢个功能啊！ 但系嗰阵时，我哋其实就算真系攞部计数机嚟计数都好啦，老师都唔系堂堂俾你摆喺台面玩噶，即系佢都系真系要用到嘅时候 先 俾 你玩， 俾你攞出嚟咯。因为就算冇得打怪兽咧，啲人都中意揿下啲声啊，即系硬系好似只手要有啲嘢做下，觉得分散咗注意力咁啊嘛。 我哋上堂嘅时候收得最多咪就系公仔书咯，即系嗰阵时个年代收得最多系公仔书。 哦，咁我哋同一个年代都即系第二个年代都系会咁样。做嘅都会摄啲嘢喺本书度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咧，今日睇到一个报道咧，佢就话马来西亚有个网民啊，最近咧就喺面书上面贴文，佢话事隔21年啊，终于翻到去母校嗰度攞翻佢高中嗰时俾人没收嗰架电子宠物机。咁啊、佢应该系带咗翻学校玩啦，咁啊俾老师没收咗。咁但系搞笑嘅地方就系老师冇抌到佢部机，一路相隔咗21年都仲喺度。 嗱呢样就好得意。首先呢个新闻你真系睇得迟，我早排已经睇咗。 我真系咩？ 早排睇咗啦。不过都系冇乜所谓，因为都 系 好耐之前发生嘅事，都好耐之前。好啦，学校譬如老师收咗你嘅嘢，系唔会抌嘅。佢一定系储喺度嘅，佢唔抌得噶嘛。 哇！咁但系你一年没收咁多嘢，你摆得几廿年，咁你个学校要有几大啊？ 理论上咧，应该喺嗰个学生个表现良好嘅时候 就俾翻佢 归还嘅。咁、如果佢一直好似呢个咁样一路都唔好，咁咪一路都唔归还。 佢有话佢一路都唔好咩？定系老师已经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咁但系个学生佢又冇去追翻。 咁可能佢第二日佢阿妈买咗第二只俾佢。 亦都有可能嘅，亦都有可能。嗱，但系咁样。而家佢隔咗廿几年攞翻呢一个嘅电子游戏机，我就恭喜嗰个人啦！ 恭喜嗰个物主， 物主啦， 系 唔系话因为攞翻件咁旧嘅嘢有个回忆啊？ 我以为系有升值潜力， 就系啦！你而家试下搵翻第一代嗰啲咩红白机出嚟啊！虽然你话咁老土，好难玩，好容易玩，冇乜挑战性，同而家嗰啲相比，但系 嗰、那個儀器因為已經冇再生產，嗰、那個嘅價值係大於一切， 已經變咗古董啦。 就係、是、已經係古董嚟噶嘛，即係譬如我喺清朝我沒收咗你個花樽，嗰陣時個花樽可能好平，喂而家清朝時代嘅花樽就真係兩件事。 哇！但係點解嗰陣時佢會即係認得翻嗰只係佢嘅嘢嚟嘅咧？ 可能阿老師就係收咗一隻翻嚟自己玩， 就玩咗廿一年啦。老師又好手尾，佢又好記性，咁啊大家相應咗啦， 一路擺咗。喺度咁 样，不过真系噶，读书嘅时候好多嘢都俾老师没收嘅、嗯，但系老师有时会讲嘅，没收咗未必会俾翻你噶。咁当然啦，譬如你嗰啲 通常都俾嘅 电话啊、贵重嘢，咁佢梗系俾翻你啦、嗯，因为嗰啲应该系你家长嘅钱财财物嚟啊嘛。但系有时譬如你玩嘅玩具咧，佢真系未必啊，或者等到家长日、 嗯、 当住你阿妈面前俾翻你，即系成袋嘢俾翻你，佢、嗯、上堂嘅时候就系咁唔专心噶啦咁样。 而家我就唔系太清楚啦，当然咁，譬如话你正话讲到。手提電話，咁而家僆仔真係有手提電話翻學噶嘛？咁但係佢哋會唔會上堂玩手機嗱？我真係唔知啊。咁、嗯、但係亦都冇可能係冇啊。咁但係如果老師見到。是點樣處理咁啊？加翻俾而家啲老師啦。 係啊，以前咧我哋就要收喺 locker 咯，即係因為嗰陣時已經覺得、嗯、啊，如果你係即係一個人翻學放學，可能有部手提電話，即係同家長 安全啲 保持聯絡係需要嘅。咁 OK， 你帶翻學校。咁但係咧又驚會有財物失竊啦，又驚你上堂嘅時候攞出嚟玩啦。咁啊，全部都要擺曬喺 locker， 即係到你放學嘅時候先可以用咯。 最簡單啦。上堂唔好玩其他嘢，专心啲上课就啱啦。 哦，好啦，多谢老师嘅劝诫。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儿童有则，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疏白，拒绝疲累。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边个话泡菜净系得个辣字噶？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 Joy 游世界嘅阿 Joyce 嚟同大家分享，到底泡菜嘅腌制文化啦，喺唔同地区到底啲泡菜又有啲乜嘢唔同啦？一齐嚟学下呢一段泡菜嘅历史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嗨，早晨 ，Kason！ 你喺度吗？咦？个电话好似出咗少少事、啊，等我再试下打多次。我听到微弱嘅声音啊，你听唔听到啊 ？Hello，Kason！ 微弱嘅声音啊，冇啊，我收咗线先。 我收咗线先，好，我再打俾 Kason。 咁当然咧，打俾 Kason 咧，就喺个港台电视三十一睇有啲咩嘅好节目介绍啊。咁但系你听到微弱嘅声音咧？呢啲我谂起你成日叫我睇嗰啲咩惊栗片啊，有啲微弱嘅声音。 睇下而家得唔得先？喂 ，Kason， 喂， 哎、搞掂啦。 诶、哎，冇事。 哇，头先我净系听到你哋咧喺个电话筒里边个麦啊，话嗌入去咁啊。 哎呀，我都听到啊，就系头先微弱嘅声音啊。 即系阿 Kason 又听到我哋微弱嘅声音啊。 系啊， 系啊、哦，其实咪就系唔系冇播到咯，就喺个电话嗰度个听筒嗰度听到咯。 哦， 系。好似偷听咁啊，真系开心啊！ 我真系搞翻正话嗰个模式继续讲啊！ 喂，今日咧就系睇下日常八点半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讲下区区小节里边咧环节啦。有一个咧就系重建系列第三集咧，就会带大家睇下九龙城。咁啊，睇下市区重建局咧一个重新嘅建设嘅，因为咧九龙城咧就系太。好重建啦、 嗯！ 第一，佢又有呢一个港铁站啦。第二，佢又冇咗呢个启德机场嘅高度限制、 嗯、 大把楼可以再起不过咧、嗯，对于中意食嘢嘅人嚟讲咧，啊，阴公咯！到时会搞成点咧？那个区吓，咁、啊 嗯、 到时睇睇啦。同埋啲交通都几惨啊！噶，要重建，要搞埋啲交通啊。咁另外咧，咁有一个咧就系环节咧叫做。期间限定 go go go， 呢、个冇听过喎， 系啊，吓咁佢今日咧就会介绍咧一种咧，韩台都好 流行嘅小草球啊，叫做咧台玉盆景啊，有冇见过 Kitty？ 哦，有啊，成日喺花墟可能都系见到嗰啲、嗯，即系一个个细细个波波咁样， 系 一个 波波，但系原来佢混合咗泥土同埋植物喺里边嘅，咁、 嗯、 喺外边咧就生蚬，不过就台蚬啊，一听到呢个蚬字咧都痕嘅，吓、 嗯、 咁、啊、样咯。呢、這个咧原来系日本江户时代嘅种植方法嚟嘅，咁、哦、啊今集咧就揾啲咧好有经验嘅种植。嘅人士咧，啊，咁啊，同大家介紹下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台玉盆景啊！ 嗯， 唉，真係到時咧新年咧，你只要自己猜嚿乜嘢咁樣都可以睇下啦 嚇。好啊，種下花。 跟住咧就係、是、去到呢個31漢世界啦，九點半鐘啊，就亞馬遜危機啊！咁我記得咧，即係舊年夏天啊，咁啊稱為地球之肺嘅亞馬遜森林咧，哇，含有一片。火海、哦 嗯、 即大家都担心，因为呢佢点解叫地球之肺呢，因为佢就同我哋呢就吸收咗我哋好多嘅二氧化碳呢而放出呢个氧气。咁、 嗯、 地球呢先至维持呢一个碳排放呢唔好咁高啦。佢、啊、呢烧咗呢制造大量二氧化碳不特止。仲令到我哋呢个地球之肺呢一边损伤咗，肺功能差咗。咁、啊、而呢好多国嘅政客呢都睇到呢啲先，哎呀係喎、哦、原来我哋要搞搞佢喎。咁、 嗯、 究竟呢一场大火呢对于呢一个世界呢有啲咩震撼呢、 嗯、 而啲政客呢亦都諗唔諗到方法呢帮帮手呢、嗯、跟住去到今晚11点午夜广场学人转社科啦哈。Kitty 同埋阿梁荣忠咧都要留意啊， 系咩？ 系因为今集咧就系审判你哋， 嗯， 我哋 审判 KOL 哦， 系啦，因为而家咧成个 KOL 咧，即系大家都好关注，诶、哎，我多唔多人睇啊？我多唔多人 like 啊？ 有啲泛滥啊， 系啊，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又要吸引呢啲追随者啦，又要迎合佢哋口味啦，咁啊出现咗咧，即系对个社会好大影响啊，佢哋嘅影响力越大呢，当然对社会影响越大啦，但他们又为了呢迎合这些大众口味呢、 嗯、 所以他们的价值观呢都会被大众跟掹住走的、 嗯 啊。即好像 Kitty 那样，你整的东西好好吃啦。 吓死我，原来我整乜嘢啊，真的。好敏感啊。 但是不好吃的东西呢又没人看的，是不是？ 是啊，好，唔该晒，今日。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本港疫情仍然喺度不断恶化，社交距离措施绝对有需要进一步收紧。佢认为爆发疫情嘅葵盛西邨五楼以外嘅其他楼层居民，有需要尽快接受病毒检测，以揾出冇病征嘅感染者，以免再造成传播。他又建议葵盛西邨第八座的居民未来两星期应该尽量留在屋企作自我监察，居家抗疫。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虽然第八座有其他楼层分别再有人确诊，但按目前情况来看，单位分布并非集中在同一座向，相信不是渠管出问题。他认为现时最重要避免居民有不必要接触。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本土确诊，全部来自四川，11宗属境外输入病例，上海6宗，广东2宗，江苏、广西和四川各有1宗。另外，过去一日新增1宗无症状感染者，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86,661宗确诊病例，4,634人死亡，81,743人康复出院。英国牛津大学同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最新的测试结果显示，疫苗的有效率大约是70%，而且安全。医学杂志《刺针》发表在英国、巴西和南非的部分测试结果，研究人员说，在接种两剂全剂疫苗的人当中，62%人有效预防感染。如果调整至先注射一半的剂量，再注射全剂，有效率提升至90%。 有专家认为接种半剂和全剂的测试群组太小，加上不包括被认为属于高危群组的55岁或以上人士，因此要做更多的测试，但预计疫苗仍然会获批准使用。欧联赛事，莱比锡主场3-2击败曼联，莱比锡取得16强资格，曼联只能够转战欧霸杯赛事。同组的巴黎圣日耳门迎战巴沙克苏希，巴沙克苏希助教指控赛事的助理球证作出种族歧视的言论，全队拒绝作赛。欧洲足协表示会调查事件，赛事余下时间改在当地星期三傍晚举行。G 组赛事，两大球王对决，结果祖云达斯凭基斯坦奴·朗拿度射入两球12码，作客3-0大胜由美斯领军的巴塞罗那，两队携手出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6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1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华润万象生活是报30.8，阿里巴巴260.8，升2.8。腾讯控股588.5升5.5，友邦保险88.5升1.5，美团293.2升5.6，京东集团320元跌5.8，中国平安94.25升1.05，中国移动45.35跌1毫，中国海洋石油6.8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1，人民币6.53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3点，升266点。港金现价报1727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23美元，卖出186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大埔公路啦。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料水。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都系挤塞，排到去马料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咁喺新界啦，红梅谷路下行去大围方向，近住田心街一段就挤塞，排到去景田苑。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5X 同埋935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湾仔嘅坚拿道东都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就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said take it slow。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嘉乐撒圣心书院的钟湖学生林海力，咁可以叫我 Helen 嘅，咁今年16岁，咁太湖化咧系一种市场嘅营销策略。今次好荣幸可以同其他四位同学一起参加由理大专上学院举办的卓越商业大赛品牌活化计划，并得到金奖。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哋做电台成日都会讲温度同埋湿度，但系你又知唔知道红酒存放嘅最佳温度系乜嘢呢？嗱，如果长期储存红酒，应该保持喺最佳嘅温度，大概系10度至到13度啦。太热或者太冻咧，都会对葡萄酒咧造成损害嘅。由于厨房嘅温度咧非常波动啊，应该避免咧存放喺厨房入面。另外，葡萄酒咧应该避免受到人工光线同埋天然光线嘅照射啊，以免令到酒变旧或者改变咗味道，咁就唔好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黄小姐啦。早晨，黄小姐。 早晨，妈妈。 恭喜你，你屋企喜事重重，尤其是哥哥同埋阿嫂咧结婚几多周年咧？今年系 印象冇错咧，就应该系29周年。佢哋系应该12月8日嘅。记得想当年咧，佢哋结婚嗰日咧系香港咧有史来最冻嘅4度嘅啫。 今年嘅周年咧就会暖少少啦，即系呢两日都稍微叫做唔系最冻啦，因为。 是啊，咁啊都暖翻好多， 系。但系会唔会同佢哋庆祝噶？真系。 佢哋一家三口都已经系过超啊， 系只能够喺屋企咯。 系啊，即系空中祝福佢哋啦。 好啊，都多谢晒你打呢个电话嚟啦。我相信咧，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纪念嚟嘅。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你，唔该晒林丽， 拜拜。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感觉也未都开始。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分享嘅食谱就系三文鱼香菇炊饭。炊饭咧系一个好简单嘅做法。如果你屋企有电饭煲嘅话咧，就即系将所有嘅材料连埋啲饭摆落个电饭煲嗰度，揿个掣一齐煮熟佢。今次呢个炊饭加咗营养丰富嘅三文鱼。 做法简单，味道香口，而且营养满满，是留在家里煮饭抗疫的好选择啊。 三文鱼香菇炊饭，咁啊炊饭咧好日式啊，成件事我觉得咁啊， 崔杰同个崔嘅写落可以， 又唔系都得嘅炊饭， 系咯，咁咪变咗你嘅招牌啊嘛，崔神厨房炊饭。 小白你自己有冇整过呢啲炊饭咧？ 有、啊， 系咪好方便咧？ 我觉得都快嘅，同埋你话三文鱼咧都系一个几好我嚟整呢一个餸菜啊， 系， 因为佢容易处理， 系， 亦都好快，符合到你崔神厨房嘅风格、啊， 就系咩快靓正， 快靓正。 冇错啦，嗱，同埋点解我会喺呢只个抗疫时间，我话系一个好选择咧？咁、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咧，就会觉得煮饭好烦啊，即系尤其是譬如屋企有得三四个人咁样啦，咁啊觉得哇死啦，谂餸每一日咧都谂好耐，跟住煮嘅时候咧又要谂啲边啲系快啲嘅咧，一阵煮完呢个之后咧， 另外嗰啲冻咗， 系啊又冻晒，咁我觉得其实炊饭好嘅地方咧就系、是、你都唔需要再煮好多餸、你可能另外六碟。菜咁样、你个饭已经够餸啦，因为你将所有嘅材料，好似头先咁讲，譬如三文鱼啊、香菇啊咁样，摆晒落个饭嗰度，一煲就叫一锅熟咁样，跟住嗰啲饭咧就有晒嗰啲材料嘅香味啦， 啲味道喺身入边。 系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几好啊。 其实如果你用三文鱼咧，有个好处就系三文鱼嗰啲鱼油仲可以慢慢渗落去嗰啲饭入边。 系啊， 哇！如果你话个面头再渗啲木鱼咧， 正啊，真系。 哇！ 嗱，我点样整咧？我就真系会将嗰嚿三文鱼咧，我会煎一煎先嘅，系、啦，煎一煎香佢先嘅。咁嗰啲菇就洗干净啦。咁啊，你一样用电饭煲煲饭咁样落嗰啲饭啦。咁、但系个水咧，平时落水咧，我就转咗落木鱼汤啊。即系如果譬如你喺一啲超级市场买到，譬如有啲粉啊、木鱼粉啊，开啲汤嗰啲咧。 就是、之前你所讲嘅一个嗰、那个入咩特斯嗰、那个。 系 啦，嗰啲叫做汁啦， 高汤， 系啦， 高汤，咁咧令到个饭就更加香味啦。如果平时水就冇特别味道啊，咁但系呢个饭咧加少少高汤啊，或者嗰啲鱼汤落去咧，咁就好香啦。咁啊加多少少味淋，跟住咧就加少少嘅豉油咁样，咁啊将嗰条煎咗唔使煎到熟晒嘅煎香咗嘅鱼咧，就摆喺个饭面，咁啊摆埋啲菇上去，咁同埋咧头先你煎香咗嗰嚿三文鱼咪出咗啲油嘅， 系啊系啊， 其实你都可以倒少少落去个饭嗰度，咁啊有啲鱼油喺度啦。 哇，跟住焗嘢味啊， 好正啊！焗完之后，其实你焗紧咧，你仲可以其实炒只蛋添。等你成煲饭熟咗嗰时咧，捞埋嗰啲炒熟咗嘅蛋碎落去、蛋丝落去，跟住再加咩咧？加葱、大量香葱、芝麻。最后仲要点啊？ 啲葱都可以，啲葱都可以煎一煎香佢添。 系啊，都得噶。 哦，好香啊！呢、 跟住捞匀晒成个饭，最后加少少麻油落去。如果你中意，你可以睇下试下够唔够味啦。正常就应该够味，因为你水啊变咗做鱼汤啦嘛，即系嗰啲高汤啦嘛。咁亦都头先加咗少少豉油，如果唔够咧，你可以加多少少甜豉油。哇，跟住捞埋一煲食咧，暖粒粒几正。 哇，呢、這个 OK。喂，你头先话麻油嘅， 系啊。 如果有啲听众可能唔中意麻油嘅味嘅，我会觉得不如试。在煲饭的过程中你落一粒原贝。 是。 落一粒原贝。哇，那个饭又是可以变得好野味。 我越讲越多，即是劲多餸咁样堆埋落电饭煲嗰度。一镬咁样呢。 是啦，哇，这个好吃。跟住再可能滚多一个汤仔咁。 已经够了，是啊。这个好嘅地方就是我觉得唔使即是諗三四个餸，跟住又即是洗几隻镬啊咁样。这个就比较方便啲嘅。 哇，这个今晚已经可以食喎。 是啊，同埋三文鱼个营养又丰富啦。 是啊是啊。 Omega 3。 是啊，对皮肤又好啦。 細路仔又啱食。 好似你咁啊！你话你发炎啊，其实都可以食啊，都有帮助啊。 系、 哦，同埋呢一个嘅炊饭，其实我觉得大家系攞个 idea 啫。即系如果你话啊，我唔中意食鱼，我怕腥咁、样，咁其实都有好多嘢你可以落落去。譬如我睇过有啲冬菇栗子又系做炊饭啦。咁、你成个饭里面已经有晒冬菇同埋栗子嘅香味，亦都系亦都系正嘅。你譬如加啲鸡肉落去又得。 我就系啱想讲啊，如果听众想试下落嘅话，落鸡肉，有啲叫做走。土地雞咧，去到做呢啲炊飯，我覺得嗰個味道會更加野味啊！ 哇，越講越肚餓啦，已經。 哇，啲走地雞真係好鮮噶。 我的享樂時代。 好，嚟到呢个享乐时代，今日有 今日欧啊欧负责， 喂， 系系， 好搞笑，我觉得同你哋一齐倾电话，我其实咧今好似实行咗呢个新嘅神咧，我好似未试过同阿钟哥同台演出啊， 系咩？系、哎哦，因为我成日都坐住喺度， 系、哦， 系啊，系啊，咁啊唔紧要，但系咧今日咧都发掘咗一个享乐嘅情报咧，就系、是、钟哥啦，同埋Kitty 啦，以至小白咧都试过啦，我系最后一个试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喺九龙塘啊嗰间拉面铺啊，车胎人嗰间唔知一星定两星定三星嗰间拉面铺啦，咁啊你哋都食過咯，嗰、那個五個字嘅拉麵鋪，咁我就最後先食嘅咁樣。咁、 我 先問 下我遲過你啊， 唔係你先，逐個先，逐個先。 我哋嚟個排序咧，應該係阿小白先，跟住到我，跟住到鐘哥，跟住到阿歐。 係啊，我真係最遲先食，我都冇以為要排好耐隊啦。咁點不知上個禮拜五咧？咁啊開始叫做限聚嗰啲人數啦，即係夜晚食飯都係兩個人，咁啊嚟緊就直情即係唔俾堂食添啦，咁啊都唔知嗰間拉麵鋪仲食唔食得到啊？夜晚黑嘅時候啊， 即係首先咧，而家應該我哋四個都試過啦，即係應該要叫阿林慧聽住啦，睇你會唔會淨係最後一個去試嘅？ 我睇佢聽完之後唔想試咧， 係啊，可能係咁。嗱，我先問下兩位拍檔啦，你食完之後個感覺係點樣啊？我見你哋都冇分享。应该个感觉都唔系好劲嘅一个感觉，或者觉得好正咁样系嘛？ 两样嘢嚟嘅，即系正话阿 O 讲到话好劲嘅感觉，即系话说两头啊呢一样嘢吓。第一个好劲嘅感觉系有嘅， 系点解咧？ 系喺最初第一啖嘅时候出现过嘅。 系我同意。 系啦， 即系饮汤啊嘛。 饮汤嗰下， 第一下咧就系碗面埋嚟啦，佢仲叫你闻一闻先，跟住咧 闻一闻，嗦一嗦， 系 先 嘅 活络， 跟住咧就试佢啖汤啦咁样。咁第一啖汤咧，我都觉得系哇咁。 系啊，系真系有一下冲击嘅。 系啦，咁然后咧， 第二下都有嘅。 系。 正所谓事不过三，第三下咧就即刻留一留啦。 系啦，好似头先咁样啦，静咗啦，大家都静咗落嚟啦，去到第三下。 静咗系啊， 我都系一个咁嘅情况、啊。首先咧，佢碗面咧又唔系特别平啦，120到啦。咁啊，同屋企人去啦，两个人叫咗两碗面啦，感觉上咧唔系好饱啦，再叫多一个小食啦。哇，300多落楼咧，其实我食完之后，我觉得喂味道系咪都 OK， 但系。性價比啊，即係依家現世代成日用呢個 CP 值啊嘛，性價比去講啊，喂真係麻麻地喎，因為我食完之後咧唔飽喎，最緊要係 你大食啫係嘛？ 唔係我有啲怕咧，自己食300多嘢唔飽嗰個感覺咧，好似好 佢嬲啊 咁樣 啊， 我都 超嬲，好蝕底啫。 唔好話300多食30多唔飽我都覺得蝕啦，都好嬲啊。 咁係咯，喂，咁我又問翻鐘哥個問題，你大食啫係咪啊？ 係咯，你咪大食啊？ 你飽唔飽啊？ 係咯， 我啊， 係啊，問下鐘哥飽唔飽？ 我因為我叫咗碗面之外，我同阿星去食啊，叫碗面之外，我哋仲叫咗兩碟小吃。咁加埋嗰两碟小吃咧，OK 嘅，系啊，OK 嘅，即嗱，我唔好计价钱先，计嗰个饱腹程度系 OK 嘅，但系未至于去到哇，即系顶住个肚出嚟又唔系，但系 OK 嘅。 我自己两个人去食咧，都系额外嗌多咗一个小食嘅，就叫饺子。我反而觉得个饺子比较系印象好啲咯，因为嗰个面咧，个汤咧，头先即系大家都认同咧，第一啖咧系觉得哇，真系正，因为咧佢冇其他某啲拉面咧，你会觉得好油啊，或者好肥腻嘅感觉，咁你会好放心去饮个汤嘅。咁同埋佢咧系有啲用原贝啊，有少少黑松露油啊咁样，即系嗰个味道。又比起其他你话嗰啲海鲜汤咧，又特别少少嘅。咁但系我自己咧，个人就比较唔系咁中意佢嗰个面质。 嗯， 因为我咧就好 expect 以为佢系拉面嗰啲，即系有啲咬口嘅。我反而觉得佢嗰个面咧比较淋身啲，有少少似荞麦面。 佢有得拣嘅喎。 吓， 即系嗰个面质 系咩？有得拣嘅咩？ 可以有得拣嘅，好似 即系软硬度啊， 系有得拣 嘅。不过我估系因为应该系佢哋自己做嘅面咧，嗰个感觉都即系同平时你出街食嗰啲拉面系有啲唔同嘅个质地。 系嘅。 喂，咪先，我喺度谂翻佢冇叫我拣呢个，佢系咁 sell 我话，使唔使加15嗰个慢煮叉烧？其实我本身食拉面系想食面啊，唔系想食叉烧啊。我想食叉烧系去食叉烧饭啊，系咪？ 不过你讲到呢度好奇怪，其实咧我入到 一睇個餐牌嘅時候，我第一個選擇咧，我唔係揀個拉麵嘅，好老實講，當日我係本來想揀個飯啊。但系咧，跟住入到去，喂，唔系呢间餐厅，系啊，啲人话嚟呢度应该食拉面啊嘛，咁啊，咁好啦，我唯咗放弃我原本想食嘅饭，咁我就叫个拉面咯，就 是、 其实我第一个我想叫嗰个饭啊，即系嗰个套餐里边有一个饭我想食。 咁你下次会唔会再去试佢个饭呢？ 阿欧啊， 系 做咩？你 埋单系咪啊 ？OK 嘅，其实唔紧要，我埋单系可以嘅。不过都系要六点前食啦。依家就算有啲咩好嘢食咧，都六点前食。不过咧，即系除咗话呢个又好事实嘅，即系因为近排咧，即系政府有新嘅呢个限聚措施啦。其实有好多餐厅咧都索性呢十几日唔做生意啦，特别系一啲做晚市嘅生意。晚市嘅餐廳啦，我主要係做晚市噶嘛，晏晝佢都唔知點做好啦，咁樣咁索性呢十幾日就真係要停一停鋪頭啦。咁我自己即係老土都要講呢句啊，就係、是、希望快情疫情真係快啲過去啦，因為真係。系啊， 你讲开呢一个疫情上嘅问题咧，我都即系不厌其烦咧，即系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 心你 啊， 关心你啊， 讲多两句嗱。咁当然咧，今次嗰个新嘅指引就会去关于饮食啊，就会去到23号，如果我冇记错，啱啱之后嗰日咧就会系平安夜啦。咁啊，传统嚟讲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好多嘅 party， 或者有好多聚会想搞嘅。咁但系无论嗰个限聚令系咪喺23号真系完结，定还是去延长咧，即系我当我长气或者我老土都好咧，我都希望大家不如喺今年嘅圣诞节，将大家如果已经谂住出现嘅一啲聚会咧，不如暂停一年，即系将佢停一年啦。如果系你人多就更加停耐少少啦。咁不如出年先搞，又或者系等真系缓和咗先至搞。今年变成一个大家一个。温馨的圣诞节咧，温馨少少，可能系两口子过，又或者同屋企人喺屋企人喺屋企里边度过，就唔好话，不如我哋出去静静鸡都要揾个地方搞个 party。嗱，不如今年大家真系停一年，谂下我哋系咪可以过一个温馨的圣诞咧？ 系浪漫啲咁样睇啦， 浪漫啲 啦。每年咧都会讲啊话啊，希望咧今年嘅圣诞节咧系最特别嘅。我估2020年嘅圣诞节系。我过咗35年圣诞节最特别嘅，而且我估我有机会80岁嘅时候回看翻，我都噏得出今年嘅圣诞节系发生过啲乜嘢事嘅一年啊，好深刻嘅一个记忆。喂，不过钟哥讲得非常之啱啊，咁啊，但系你喺屋企咁啊，两个人同心抗疫。喂，不如崔神厨房咧，我知道你近排都有个抗疫系列啦，有冇兴趣教下大家煮下日本拉面啊？ 煮下日本拉面。 好易可以嘅啫， 要熬个汤咯。其实 唔系你买一包有埋汤底， 系啦，即系嗰啲有名嗰啲咧， 买咗翻嚟 40几蚊一包啊， 系 啊。 我有、啊，我有买过，但系都煮唔到嗰个效果，同埋我自己都觉得流流地啊。同埋咧，即系我哋食拉面咧，贵乎佢嗰啲葱啊，同埋嗰啲叫咩啊笋啊嗰啲嘢咧。咁、其实嗰啲配料反而系我自己譬如喺香港，以至喺其他世界各地食一啲日本拉面咧，我觉得最好食系嗰啲紧要啲咯。因为我真系食唔出咧啲叉烧慢煮同埋唔系慢煮个分别喺边啦。同埋咧，究竟系唔知。北海道豚肉啦，同埋大阪嘅豚肉有 咩分 別？我真係食唔出啦。但係如果可以喺屋企咧，又可以慳慳地兩口子自己煮下拉麵，起碼你個心啊都覺得抵啲啦。一碗拉麵係120蚊，兩碗係240蚊，叫埋小四係3嚿水。如果你可以用100零蚊咧，煮到個拉麵咧。 你睇佢仲耿耿于怀，明明就系嗰300几蚊食佢唔饱，而家又讲啦， 饱啊，唔饱啊，嬲啊嘛！因为我原先咧谂过今日想讲咩嘅，我原先有一个精明之选嘅，喺琴日去咗筲箕湾东界东大街，因为我知道夜晚黑冇得再食啦嘛， 系，哎你去咗 时间内。系啊，跟住去咗筲箕湾嗰度，原先食咗间好嘢嘅，可以分享嘅，点不知都系唔得啦，啊，即系要。见你两个都有食呢、这个九龙塘嘅其中一间嘅拉面铺咧，即系攞出嚟边一边佢先啊！ 咁你嗰个东大街咪留待下回分解啦。 下回分解咯， 可以啊，绝对冇问题啦。 不过你讲开拉面咧，其实我都有去试到一间喺中环嘅，又系咧排晒长龙，又话喺日本开过嚟嗰啲咧。咁佢嗰个特点咧就系个鱼汤啊，即系佢嘅拉面嘅汤底系鱼汤嚟嘅，鲷鱼汤。咁其实都系得几碗你拣嘅啫，一系就煎面，一系就拉面咁。咁嗰次我就同我朋友去试，咁我自己中意食汤嘅咧就 揀咗拉麵啦，咁啊鯛魚湯啦，咁佢有一個濃湯同埋一個清湯嘅，咁我就揀濃湯。咁我朋友咧就中意食煎麵，佢就揀咗煎麵啦。咁、不過咧都係失望，所以我食完翻嚟咧，我喺享樂時代我都冇講、又係失望，又係百幾蚊一碗嘅，咁就唔係食唔飽，而係我幾乎都唔係好想食曬添啊，因為咧 點解啊？ 我自己係食得魚嘅，因為同埋我已經知道佢賣點咧就係賣一個魚湯嘅濃湯底啦，咁所以如果我怕腥，我已經唔會去啦。咁點不知咧，我嘗嘅第一啖湯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幾腥喎。係、啊， 但魚腥魚腥魚就要有啲腥味得㗎，魚。 但係佢嗰個腥唔係好 pleasant 嘅腥， 真係腥，真係腥味。 同我諗嘅有啲出入咯。咁反而咧，我個朋友嗰一碗嘅煎麵咧就冇呢一種腥味，咁佢都係魚湯嚟嘅，就比較濃郁啲，可能加咗其他材料咧，就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係唔錯嘅。但係得意嘅地方咧，就佢嗰煎麵嗰面質咧係好似刀削面咁樣嘅，係啊，你知刀削面咧係好似有啲波浪。 但係煎麵有一種都係咁上下款嘅， 係咪啊？ 係啊，真係咁樣嘅，即係煎麵啊，日本嗰啲。 佢可能係想嗰個面厚啲，可以煎得多啲湯 啊， 咁、 啊啊啊、 樣咯。咁不過 好腥咧，就係一啲負面嘅詞語嚟嘅。對於拉麵嚟講，哇！你碗湯咧好腥啊，咁好負面啦。但係咧，對於做廣播嚟講咧。是一个好 positive 嘅词语啊，崔杰龙你真係好聲啦，啊钟哥你真係好聲啦，咁样同埋你用啲带啲阿婆过马路， 你就要同佢讲声好聲啦，係啊 婆婆啊， 好啦唔该晒你啊， 哦 真係多谢你好聲啦你。 无论天朗气清还是出现不同情景，都有我们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在哪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无论你在哪，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